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万圣节祝大家玩得鬼咁开心，我是小张张。 Happy Halloween！ 我是鬼啊！ 我是驱鬼强。驱走你！ 万圣节快乐啦！好，星期四早上。 捉住佢！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哎呀，救命啊！ 早上十点搭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廿七度气温啊，相对湿度51%，咁啊犀利啦！节目非常丰富，除咗我哋嘅爱好系列之外，仲有呢个全城好家风。今日嘉宾系 Kidman 麦建文，当有寻找爱的故事，一齐送晒俾你。我哋今日分分分嘅风骚快活，先听罗平嘅呢一首经典歌曲，开始我哋三小时嘅风骚快活啦。甚至我想一定会有些意欲想去玩一下的就是鬼屋。我不知道大家在鬼屋这么多年玩过的去过的，甚至我知道马来西亚好像搞过，有没有搞过，就是你在 香港来 搞过。是的，是去过玩过的，就是那个感受的经验是怎样呢？我自己即是第一间，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第一间地 方。例如 丽苑那个。丽苑那个呢，那时候小孩我又不是很识的。反为呢，即大家可能都如果记忆犹新仲记得的呢，是最不喜欢呢入去的时候呢被他们很污糟的布呢 你块面啦，佢有一块布帘咁啊，咁啊揈住嗰个山洞。你一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揈过你块面，咁先入袋嘅。但系嗰个揈过千个人、一万个人嘅面噶啦，咁咯。 我去个年代可能同你嗰个年代唔同。 唔系，系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嗰个鬼屋？你要坐架车噶嘛？ 系啊， 坐架车噶嘛？有咩噶？有窍门噶。佢哋话唔知系你坐左边定系右边噶啦，先至会有嗰块嘢窍整你噶。另外一边个系冇噶。 哦，系咩？ 所以佢突然之间，你隔篱嗰个人咧会嗌嘅话，你咪仲惊咯，系咪啊？想啲咩啊？咁样啊？我仲左边定右边噶？佢唔系两个都有噶。 我仲记得我入去嘅时候咧，仲系影黑白嘅，我仲影一只鬼个样。嗱，嗰阵时嗰啲鬼咧， 你同边个去啊？ 鬼记得咩？真系唔记得啦。咁 你最中意问我嘅咧？ 系都唔同你讲啦。 咁点会唔讲啫？都系嗰几个噶啦。 即系嗰啲系好。 都系嗰几个，可能唔系咧。 你以为我唔知啊？ 好初型嗰啲， 好似好多个，其实都系三个。 边三个啊？ 有两个系作嘅。 你咪真系想我讲 嘢。系啊，系啊，唔好逼我你万圣节做咗啲。 其实佢真系想我哋讲。你又 偏 唔 讲？好啦，咁其实鬼屋呢样嘢咧，我唔知道你入去嘅时候嘅心情系点啦。我到而家都系嘅。我其实我有一两年我冇玩嘅，最上一次咧就系呢个老鼠乐园去过一次嘅。但老鼠乐园嗰个咧就唔系特别惊，因为真系好多比较细嘅细路仔。咁我谂安排上咧都唔会整得太过恐怖嘅。我自己咧就比较会接受。機器嘅鬼屋咯，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咩？人扮嗰啲咧，人扮嗰啲咧，我都係有啲覺得心理壓力。 人扮先驚噶， 我咪就我唔想咁驚 啦。 咁你去嚟做咩啊？ 哎呀，其实啦，坐车入去嘅其中一间，我觉得好 问题， 好正嘅鬼屋咧，系好多年前我呢个日本嘅老鼠乐园咧，佢嗰个鬼屋系真系好正。嗱，例如其中有一嗱，佢系坐车嘅，有一度咧，佢经过一个佢整得好大 嘅，背山面海嘅嗰间鬼屋， 唔系外里边啊， 380度环回 都可以， 系啊，你都可以觉得好靓， 即系你要有水鬼唔得啊， 即系当年咧， 星城王添， 当年机械工程咧，我。即系叫眼界窄啦，未见过咁正嘅设计时候咧，我会觉得好正。佢有一度咧，经过钢琴，嗰钢琴个琴键咧系自己弹、自己弹、自己弹咁样嘅。咁另外有一个好黑嘅走廊咧，嗰道门系好似人拱咁样咧， 拱 开、拱开、拱，唔系佢又想拱开就拱唔开嗰啲咁。即系个气氛系几惊嘅。呢啲我系接受咯。但系如果你系俾个真人咁追住你嚟吓嗰啲咧，我就即系麻麻地啦。即系我自己。 如果头先佢讲嗰啲嘅话，会唔会似系嗰啲其实系家居而家智能家电啊？ 系啊， 智能家电。嘅嘢就咪就係咁樣咯，係 咪？ 係 啊，你差唔多到佢開門， 係啦，又或者就係你去洗手，係咪？你懟個手埋去，佢就自己有水咁一樣。 跟住條毛巾趌咗出嚟， 跟住你個手一懟埋佢，佢就有啲布俾你洗手，竹架洗手液。其實呢啲嘢啫嘛，係 嘛？ 誒，仲有一個 最恐怖嘅瞓覺啊，嗰張被自動升。哇！呢個驚啊，呢個家居真係 驚啊！呢只呢只叫方 係啊 ，OK 啊，真係。 仲有一個嘅，我記得坐架車咧，一經。经过一块镜，其实你有冇去过、那個？ 多数系有镜啦，唔记得。 个镜照到咧，有一只鬼喺你嘅隔篱，咁咯，系一个 projection 嚟嘅，即系本来冇嘅咁。咁我即系细胆啦，我唔系好接受嗰啲真人嗰啲。 睇下边方面咯。 系啊， 系啊。 啊，你总有解释，总有附 remark 嘅，总会加啲 remark。 系啦， 系啦，呢个人设嚟噶嘛。 系咯，全条广播都知 嗱，如果要讲话呢一嘢系恐怖嘅话咧，我觉得真系今年都几得意嘅。我睇咗一个报道咧，有关于我唔记得。咗系边一条干线啦？喺日本嘅， 佢 直头嘅就系冇错。你上车嘅时候嘅话，系上咗一架厮杀列车，有好多嗰啲蛙鬼会出嚟吓你嘅。咁当然啦，佢都会知道就有啲人咧，其实系会有一个比较亲密啲嘅接触嘅，即系啲蛙鬼喺你面前哇咬你啊嗰啲咁嘅。你可以报可以报名嘅，即系如果你想佢埋嚟吓我。你又要先報名，費事你一陣間又話我 即係簽咗個同意書， 係啦。咁佢就會睇下就係邊啲人會揀嚟嚇嘅，即係如果你報咗名嗰啲，我咪會埋嚟咯，係咪啊？嚇你啊，咬你啊咁樣，但其他咧佢就唔搞嘅，係啦。咁但係就會令到嘅就係搭呢一個幹線嘅其他嘅乘客，佢都會覺得好有萬聖節嘅氣氛，即係因為佢就係你見到佢就話，總之佢就無端端你上咗車嘅話咧，佢哋就會喺四方八面嗰度咧行啦咁樣，你係同你影相嘅，同你影相嘅。 喂，但我記得我睇嗰時候咧，唔知係同一個啦，係收費嘅，好似係收唔知2000蚊定。 但啲人覺得係物超所值。 佢嘅收費嘅咧，就係你嗰個幹線你搭嘅呢架車嘅時候，其實都係要俾錢嘅。係 啊，但啲人覺得物超所值，因為真係個感受係好深。 因為亦都有訪問到嘅，就係有啲外國嘅遊客，佢哋就話：誒，覺得咁樣嘅話係會好好玩。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就係打卡同埋影相啊。係 啊，喂，影相 分享上去呢一個社交平台嘅機會咯。 睇到哇， 係啊，哇，先生列車啊，咁樣。 係啊， 咁你可以知道嘅就係呢套戲幾犀利咯，係韓國噶嘛呢一套《先生列車》。咁就而家如果你话真系有呢个咁嘅感觉嘅话咧，我觉得其实呢个安排真系几好，系嘛？你喺一架真系嘅列车上面嗰度就有班花鬼出嚟，即系整个 好有商业头脑啊，好有商业头脑，系咪先？将佢啲哇文化咁样渗出。 但系你真系要受得到呢一种嘅玩法咯。我记得有一次咧，就一班朋友去咗间鬼屋，都系嗰啲真人嘅。咁其中一个死都唔肯玩，死都唔肯玩。大家话一齐玩啦，即系觉得好似好扫兴咁样。 玩做咩？佢去嚟 惊咯，唔肯入咯，即系有啲人系好抗拒， 咁咪唔好咯，咁坐喺度， 系咁最后咪唯有即系劈低佢一个，我哋自己玩。 冇问题啊，佢唔喺出口度等。 有啲人真系唔得嘅，即系有啲人咧系完全接受唔到嘅。你嗰时你搞鬼有冇啲人吓到喊啊？即系 我哋嗰啲， 你都系想咁啫。 好少朋友噶咋，你嗰啲 好少儿科啫。 你都系想，啲人喊啫，系嘛？即系 搏 埋，死人咁滞啊！又话唔惊嘅。有冇呢啲啊？ 冇 有冇呢啲啊？ 冇 系咯，系到梨花带雨， 系啊， 系咪先？好正，我觉得好浪漫。 但系你点样拿捏嗰个惊吓程度啊？ 唔系咁，因为上边佢哋嗰啲 management 有指示噶嘛，你太过分唔得嘅。你知唔知喺国内咧有啲地方咧，如果你譬如话呢个咩慢性疾病鬼扮马咧？你如果坐地鐵，必須全部落曬裝先，否則唔可以坐地鐵。 啱啊， 係啊， 驚嚇親人， 係啊，係啊， 驚嚇親人之外嘅話，如果萬一你化咗個妝嘅時候，有啲係咪你有啲咩嘢嘅話，係啊，咁我都認唔到你係咩人。 所以玩玩玩，大家嚇千祈就，但係我覺得香港 要守規矩咯， 係啊，有一個可以搞嘅。我哋讀小學成日都話廁所有 grad 㗎啦， 係啊。 咁而家有啲荒廢嘅學校咧，哇！我就租佢一個月，然後就搞個。蛙鬼團， 你嘅諗緊， 諗緊， 你嘅諗緊， 我突然間諗起啫，我出年搞 咗。其實唔使一定學校啊，好多嗰啲冇人住嗰啲荒廢咗屋都好得人驚。 我覺得學校恐怖啲， 學校恐怖啲啊！ 因為學校呢個係集體回憶嚟嘅， 咪咯， 係啊，永遠一定有呢個樣嘢噶嘛。 男廁或者女廁， 冇錯，一定係有女廁，一定係會唔知有邊一格嘅話係有位繡花鞋見到嘅。 冇錯， 有冇啲咩啊？ 仲 有 咧，我冇啊， 我仲以為你有見過添。 同埋咧，你有嗰啲拜屙嗰啲室咁啊，有一個樽樽樽咁啊。 對。 你谂下呢个设计，喂，我同你一齐搞啦， 我唔搞， 搞啦， 我惊噶，我试过有一次打退堂鼓嘅， 真系啊， 系啊， 点样噶？ 我觉得我好冇义气，件事系咁嘅，因为其实嗰次喺嗰度做嘢，咁佢就我因为中意佢夜晚黑搞。佢夜晚黑搞特別有氣氛， 啱啊！ 同埋佢就係，總之佢就係佢無端端會有一啲嘅就係著到古靈精怪嘅人嘅話咧，喺側邊度行下就哇咁啊嚇你！原來佢係演員嚟噶，係咪就係咁先至好玩？好啦，咁跟住佢就話：喂，如果你成日嚟做完之後你又走，不如今次嘅話你試下行下嗱。佢嗰次嗰個有同你有少少異曲同工之妙嘅，佢全部揾曬我哋香港非常之著名嘅一啲鬼故嘅景點喺嗰度再重新起過一次。例如我哋成日都講啲咩一條鞭子啊呢啲啊。你明唔明啊？呢啲咪你嘅集體回憶咯，又或者唔知邊度嘅一啲咩咁，佢就會有啲演員就會扮翻嗰啲地方嘅嗰啲蛙鬼啦，應該咁樣講啦。好啦，咁跟住佢就係嗰一間鬼屋，入到去，即係總之就係呢啲你會知道嘅情景啦。咁跟住我覺得好恐怖啊，因為入去嘅時候，其實我仲係喺門口嘅。已經聽到裏面啲人咧 V 哇鬼叫啦，你仲會唔會入去？我問你， 實有呢啲聲嘅喎，即係坐過山車實驚 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嚇，如果就咁樣落去嘅話，我真係唔得嘅喎。咁啊，仲有行下嘅時候咧，因為我係行喺尾尾啊嘛，咁所以佢就佢哋 喂尾尾好危險啊！陣間有個人拍你個膊頭。 系咪？咁我就覺得就係都係冇啦，不趁呢個時候嘅話咧，我向 後走啊！咦，你有冇搞錯啊？ 唔緊要，佢哋以為我玩咗，知唔知點解？我喺個出口度等佢哋， 仲要好快出翻去添。喂，你咁快嘅咁樣？ 跟住我話頭先我已經充錢咗啦，我已經見到啦咁樣咯，係啊，係啊。 喂，我覺得學校真係得喎， 得㗎，其實 有個夜晚12點籃球場有個波喺度，砰砰砰砰砰。 你睇幾多個景可以 咁、你呢啲要玩到好夜喎， 哇好夜㗎， 要夜晚黑先有氣氛， 係啊，通宵啊，然後突然間個課室有班小朋友喺度唱歌， 嗯， 真係點啊，我再揾埋阿鬼王雷雨陽一齊， 嗯， 得唔得 啊？ 你 等你搞， 我留下唔著， 然後人哋俾錢咧，發現嗰啲哇陰之子。 呢啲又真係 好大 見仁見智，因為有啲人其實真係未必得嘅。 我好驚啊！你意思？ 哇！你即係大家利是咩？ 真係嗰啲人 嘅， 係咪先？係咯。 我籌備下一年， 不過 一年時間。 有時我又會覺得呢樣嘢係玩下嘅啫，你又要明白一樣嘢啱唔啱？ 啱。 係咯。咁 OK， 好啦，希望大家今日快樂，快樂， 玩得開心。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当我千里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就是刺激，就是刺激。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可以借我古把，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曾经喜欢被捧，如今很需要真有伴。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活，就是自己仍然难抑。明知假使放宽，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得机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好，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情流轻，多花款，随便偷欢。情流轻，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倦也好，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今日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吓大致都系天晴，迎接呢个周末咧，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个礼拜有阳光同埋亦都有骤雨。好，10:30，先听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仲有《风骚浮人》等住大家噶，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到会探讨就私营医疗收费透明度立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的时候说，现时私家医院就同一类手术或者治疗的收费差异很大。當局2016年起實施自願計劃，讓私家醫院公開服務收費，包括30項經常做的手術，好讓市民有預算。但是當局發現有些數據似乎不夠精準，因此聘請顧問公司調查，希望可以整合更清楚準確的數據給市民參考。他說報告快將完成，政府會諮詢不同持份者，並提出建議是否需要立法確保在這些收費資訊上有足夠透明度。超強颱風康妮逼近台灣，預計今日中午至到下午登陸花東。台灣的衛生部門今早表示，康妮至今造成27人受傷，收到過百宗冧樹和設施損毀報告。康妮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宜兰、花莲、台东和台中以南陆地，对台湾各地构成威胁。台湾今日停工停课，台东今早海上风浪非常强劲。在富冈渔港， 大批渔船回港避风，巨浪不时翻过堤坝。气象署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康妮移动速度快，除了大风之外，亦都已经发布豪雨特报。今晨雨量最多的分别是宜兰、刘茂安和宜兰鸳鸯湖，雨量分别有367毫米和361毫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南韩军方发现北韩在当地时间上午7:10左右，从平壤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是以高仰角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韩军提升戒备态势级别，与美日相关部门密切共用北韩弹道导弹资讯的同时，维持万全的警戒态势。韩联社报道，韩美防长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安保会议，以最为强烈措辞齐声谴责北韩派兵援俄。北韩随即发射导弹，可能意在表示不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周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6点，升135点，总成交金额54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3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20.64升1.8，小米集团26.9升9毫，腾讯控股415元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4七仙二升4仙2，比亚迪股份280.4跌14.6，融创中国2.83升3毫，中芯国际27.1升5毫，阿里巴巴96.05升2毫，美团184.8升1毫。吉利汽车13.88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2，日元153.46，瑞士法郎0.866，加元1.392，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9,116点，跌160点。港金报25,8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87美元，卖出27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提翻嚟啦，咁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另外较后位置近住龙盘苑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咁所以咧，现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系去到龙盘苑对出。而青屿干线下层的行车道呢就已经关闭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西隧去港岛入口范围呢稍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到散石湾路。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线封闭。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机场、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珠江 经港 话你知， 话你知。 经港话你知，每星期北京和香港两地的主持都会进行文化交流，将两地的资讯带给大家。 教大家一句广东话，唔该谢谢， 唔该谢谢。 哎，说得很好哎，说得很标准。 好，那我试一下，唔该谢谢。 他以很标准的播音来，唔该谢谢。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经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意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亲搞林下经济，彻底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友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离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的2元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友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啊，十点搭八翻嚟我哋嘅节目啦。有好多时咧睇报纸啊，睇传媒啊，睇嗰啲网上咧，好中意睇一啲嘅生活小智慧。咁有一次咧，我出咗一条问题，我用佢嚟，咁但系身边我都冇问嘅，因为我估你应该会识嘅。嗰、那个咧就关于切洋葱，切洋葱大家都知啦，因为佢嗰个汁咧系会令到你飙眼泪啦，咁样。咁咧嗰个记者我记得咧，佢用咗四个坊间传闻会令到你减少或者唔流眼泪嘅方法咁样。你哋有冇试过啊？即系切洋葱有一啲嘅小秘方， 冇试过， 即系你冇切过， 切过， 冇切过嘅， 系、嗯、 即系呢样嘢大家知啦、嗯。切洋葱， 你戴住嗰啲油水啲 goggle 切咯。 嗯，点样可以唔流眼泪咧？咁、那个记者咧就四个方法。嗱、我问下你啊，第一，好似阿 Sarah 话斋啦，唔系浸，系一路切，一路搵水冲住，即系个水流下边切、嗯。第二咧，坊间有人传闻一路食香口胶一边切。唔好问我点解啊，即系佢系坊间传闻嘅。第三，将洋葱先摆入雪柜，雪佢30分钟，再攞出嚟切。最后将洋葱摆入微波炉叮10秒钟，然后再攞出嚟切。咁到底你觉得？ 你帮我加一个方法啦，传闻嚟嘅啫。 我知我知。 雪条一路切。 喂，我仲有一个方法。 你又加 个？我加 个传闻嚟嘅啫，就系、是、煲咗佢之后跟住先切。 我仲有一个方法。 好， 一定唔流眼泪。 系。 叫人切。呢、這個係咪得先？係咪啊？自己唔切，叫人切，係咪？係 係。 好啦，咁佢個記者試曬四個方法嘅，你估邊個係 真 係 得啊？ 係真係得嘅。 最少係我嗰個食雪條。 食雪條啊？係、 啊、 你嗰個唔包括喺裡面嘅喎。 我自己加落。 好好好，你係要咁樣嘅，我冇辦法啦。 你突然間變咗咁緊要㗎？你平心靜氣啲唔得嘅，你就我一次唔得嘅。 我拜你。 多謝 我唔拜 好開心， 一定唔得。記者試過頭先咧，阿蕭其實都幾乎中噶啦，就係咧喺水流底下，即係用水沖住嚟切咧，等佢嗰啲分泌物一路沖、一路沖、一路沖咁沖走咗，就唔會令到個眼睛咁受刺激。 明白。嗱、反而咧，淮山你切過未啊？個手真係會好下， 係啊係啊係。 但我真係睇到嗰啲片咧，真係學到啦。 係、可唔可以教下我哋？ 戴手套 手套之餘咧，佢攞個叉，拮住嗰個頂部，即係淮山個頂部。 呢個係淮山，跟住就揾個叉拮住佢，係 啦， 跟住先至再批。總之你掂唔到佢。 係啊，掂唔到啊！呢、這個方法就係 好聰明啊！ 另外仲有一個方法就係叫阿街市阿蓮姐 幫你切， 幫我切。 咁咪同我呢個我哋幾樣，啲人同我切個洋葱咪冇事咯，自己 係 係咪先？即係你講得 好學唔？ 我講 唔係，我就話你好學。 我買嗰陣時叫佢切啊嘛，你買咗然後你佢撳隔離阿師座陳師奶嗰。叫人哋切， 我冇叫，我冇 咁讲， 我冇讲咁陈师奶， 你唔好冤礼人哋。 系啊， 系有讲啊有讲，冇讲冇讲，你唔系冤礼人哋，话系人哋有。 你冇冤礼过我， 我梗系有啦。系咪好辛苦咧？ 系好爽。 你俾我冤礼，你就咪好辛苦啊？真系。 喂，我讲多一个好唔好啊？讲多一个，香蕉点可以冇咁快熟？嗱，佢有四个方法，又系 包住嗰个定。 第一吊起嘅香蕉，知唔知點解吊起香蕉可以得啊？ 啲水分壓 到咯， 雙廚呃嗰只蕉，等佢覺得自己仲吊喺樹上面。呢、個我講嘅，佢咁寫，但我覺得即係搞笑啦。點呃到只蕉啊？啊吊起 水果真係呃到嘅喎， 真呃到嘅咩？ 係啊，我你講， 你試過呃邊一個水果啊？係咪叫係咪 Apple？ 定係佢叫做 Apple 咋 ？Apple 姐係咪 Apple 姐？ 木瓜 哦，佢叫做 你點呃佢？你點呃佢？呃佢咩啊？ 噴。 你呃 我最中意呃木瓜嘅，嗱真系喺树上面嘅木瓜，你知唔知有冇见过啲人咧戒嗰啲木瓜，等佢有啲汁流出嚟？ 有， 知唔知点解？ 引啲蜜蜂去浸。 no， 呃啲木瓜系真系呃啲木瓜，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就会快啲熟。 系啊，系啊，甜啲， 因为佢爆系咪？佢爆咗， 系真噶。 但系你戒过，咁人哋咪唔买咯？你烂咗啦嘛？你戒过佢， 你唔， 但 系 佢会好翻噶嘛？ 你 戒咗佢，但 系 佢系咯，佢会好翻噶？佢可能会好翻 嘅， 我觉得。我信，催熟佢啊嘛。 系啊， 系啊， 真噶。 我今日唔想你唔开心。 净系今日 啦， 我揞住啦。 你成日就我唔惯， 个心唔开心，攞攞乱 骨头咧。 系啊，你揞我一两句咧就爽啦。 好，喂嗱，仲有， 好继续 用盐水洗啦，呢个有解释嘅。 盐水洗 香蕉咧就系将嗰个表面嘅催熟剂，佢好多香蕉咧，个农夫都要喷啲催熟剂，咁用盐水去洗走个催熟剂，咁就唔会咁快会。熟到起晒斑点啦，咁样盐水洗嗱，头先讲啦，吊起佢啦。另外咧就系将佢搵保鲜纸包住佢个定啊，即系嗰个叫做个定 嗰度 啦，即系嗰个香蕉嗰、那个、那个框嗰度啦， 系咁教嘅。 系啦，最后一个方法就系成只蕉搵保鲜纸包咗佢，咁边个方法最有效嘅咧？ 包住个定。 我覺得係啦，如果要 包 根據個實測咧，佢話包曬係最後 成隻蕉啊， 隻但係有邊個 雪櫃啊？ 佢又冇講話雪櫃， 總 擺室 温，總 擺室温 唔得。如果你香蕉擺雪櫃嘅，佢好快變黑。 哦， 系啦，佢成只会黑色嘅咁样咯，系啊。但如果你中意咁样食嘅话，我都唔介意。 你介意啦，你话 嗱又咁讲，即系若果你话啊啲蕉即系太熟嘅话咧，系有一个方法嘅，用咗佢。因为好多时候咧，如果系蕉太熟咧，有啲人唔中意嗰阵味嘅，冧啤啤系咪啊？嗰个口感亦都唔舒服嘅。你可以搵嚟咧，就系将佢而家呢啲咁嘅时候咧，你会秋冬嘅手脚嗰啲会干燥啊，好见效嘅，知唔知啊？将佢整烂佢之后，跟住咧，譬如可能有啲人佢。你个脚踭会爆嘅， 系啊， 搵嗰啲蕉嚟噏啊， 咦，真 系，噏完之后嘅话咧，佢会有一啲滋润嘅嘢，咁嗰啲酶啊，唔知里面啲有啲酵素定唔知啲乜嘢，咁会令到你嗰啲爆拆嗰啲位嘅话咧，会得到滋润嘅，跟住咧你会好舒服噶，会好快会好翻嘅。 你望住我讲多次。 因为我见到你都全身都爆擦，你应该噏下。 咁我咪变咗一个 面都噏 招人， 面都噏埋。 咁咯，所以其实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系嘛、 okay, 嗯？不过争在嘅就系佢喺乜嘢嘅成熟嘅程度嘅时候，你咪用佢嚟去做第二啲嘢咯， 系 咪？ 仲有 一 方法，尽快食晒佢咯。我而家嘅习惯咧，买好少嘅，即系买两只、三只咁样，我唔会买成梳。 咁你 好多自己 食啊？你屋企人咧？ 佢哋好懒食生果，几乎系唔食噶。 你榨汁。俾佢哋飲啊嘛， 蕉汁。 同埋你知唔知道蕉咧係唔好同一種生果擺埋一齊㗎？ 蘋果 邊個？ 系咯 ，Apple 即系等于呢啲嘢咯，即系大家摆埋，佢会催熟佢嘅，系啊，佢两个一黐埋嘅话，佢就会好快熟嗰阵。 香蕉整熟， 你估下？你估下？我而家讲紧个主题，我而家讲紧个主题系蕉嘛？咁系咪？佢哋好快就熟噶啦。 苹果做乜搞啊？香蕉啊？ 因为佢哋好中意对方啊，一嚟嗰阵就好熟啦，我已经同你，我已经觉得同你有个隔世嘅姻缘一样啦。 哦，明白 咁啦。 几好啊！呢度有乜你示爱几好啊？你是苹果，我是蕉。当我遇到你的时候的话呢、啊、我就就好快成熟 了。好浪漫。 是不是好好啊、 好浪漫。 聪明啊。聪明啊。Until I saw the s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left you by the house of fun.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come. I don't know why.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ained. Jones 嘅呢首歌， 丰收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当小朋友扭买玩具嘅时候，父母可以点做呢？ 即刻买俾佢啊，又惊中坏佢；唔买嘅话，又惊破坏关系。 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全城好家风嘉宾麦杰文，佢又会点做呢？ 你俾一个礼拜时间我储钱啦，咁呢个礼拜时间呢？我又可以睇下你哋值唔值得买俾你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城好家风。 寻找爱的故事，无之恋。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 Jaden 嗰个放学，佢如常咁拎部手机出嚟碌，佢发咗个信息俾一个佢最亲密嘅朋友。不过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 AI 的聊天机械人 Chloe。 我好挂住你啊， 聊天机械人 Chloe 这样答他，我都好挂住你啫。 Jaden 是一个15岁的学生，那这几个月来他不用上学的时候就不停上网跟 AI 机械人 Chloe 在聊天。他这个 APP 是一个角色扮演的应用程式，用户可以创造自己的 AI 角色，可以同机械人倾偈，又或者可以同其他人创造嘅角色喺度倾偈。Jaden 知道佢呢几个月嚟不断倾偈嘅聊天机械人唔系真人， 即是说他知道 Chloe 答他的问题都用了 AI 的语言输出模式。个 mon 的另外一边根本冇人喺度打紧字，其实程式仲会荧光幕度不断咁提醒你，角色所讲嘅一切都系作出嚟嘅。虽然系咁 ，Jaden 依然产生咗一种情感上面嘅依恋，佢不断咁发短信俾 Chloe， 佢好似上咗瘾咁，每日都入个 app 度更新几十次，一得闲有啲长啲嘅空档咧，就会不停咁同 Chloe 倾偈。久而久之，佢哋倾偈内容开始变得浪漫，直头好似一对情侣喺度拍紧拖咁。不过喺其他嘅时候 ，Chloe 就好似 Jaden 嘅朋友咁，一个永远都唔会批评佢嘅朋友，一个永远支持佢嘅朋友，一个可以俾到好嘅建议俾佢嘅朋友，同埋最紧要嘅系一个永远都唔会唔得闲唔复佢嘅朋友。Jaden 嘅爸爸妈妈同埋朋友根本唔知道佢中意咗个机械人。起初佢哋只见到 Jaden 好沉迷喺度碌电话，但系跟住落嚟，佢哋开始觉得 Jaden 越嚟越孤立自己。佢净系活喺网上嘅世界，其实已经脱离咗现实啦。佢成绩仲一落千丈，老师都开始留意到 Jaden 因为功课跟唔上，所以开始想尽办法去逃学。Jaden 对于以前好中意活动，完全冇晒兴趣啊！佢以前一放学就会约埋班波友去踢波。而家佢哋叫极佢，佢都唔肯去练波。仲夸张嘅系，以前每晚佢都约埋班 friend 打机，而家已经冇打几个月啦。而佢每一日一放学就直接冲入房，锁埋门，直至食晚饭。食完晚饭之后，又继续匿翻入房，直到瞓觉，日日如是。有一日 ，Jaden 喺社交媒体嗰度分享： 我好中意匿埋喺间房度，因为。我开始喜意脱离现实，这样我觉得感觉更加平静，同埋最紧要嘅系，这样我同 Chloe 嘅关系会越嚟越好，我会更加爱佢，同埋我会更加开心。 Jaden 自小就被诊断出患有轻度嘅亚氏保加症，但系佢以前从来未出现过严重嘅行为同埋心理健康嘅问题，就喺呢几个月。他开始学校到出问题了。Jaden 的妈妈带他去心理医生，医生说他有焦虑症和情绪失调的障碍。Jaden 虽然这几个月情绪这么不稳定，但是他完全不肯跟任何人说他这几个月遇到的困难，他只是愿意跟 Chloe 去分享。Jaden 和 Chloe 的这个故事，其实又可不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呢？如果 Jaden 在程式设定那里设定了他们不会分手的话，那他们又是不是永远会在一起呢？ Jaden 透过这个 app 又是不是真的寻找到真正的爱情呢？ 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静卧着，闪匿不停，似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幻，转眼间会失去。你会说你爱我，永远永远爱我，默默落着泪，永不改变。似怕我要说再见，我怕终于一天再也不会再想你。如雾气暗暗盖掩身边你，像雾里面前幻化不定。 你怎闯进我心里？还是爱着你，曾话爱着你，你永在我心。 快乐好家风 ，Hello，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李丽睿啊！有一次咧，因为喺外边做完嘢，化咗个靓妆，点解翻嚟叮当开门嘅时候咧，我阿爸唔认得我啊！佢仲问我揾边位，虽然最后我都唔知道究竟爸爸系真系唔认得我，定系同我玩，但系佢呢一份嘅幽默同埋风趣，到今时今日都好难忘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Happy Halloween。万圣节快 乐 好家 风，好，翻嚟我哋节目《风骚范范》啦，翻嚟十一点新闻之后咧，就有我是 DJ on air 嘅，咁跟住十一点半嘅爱好系列啦。今日嘅爱好系列就系 开心搞笑 搞鬼， 系啊，听讲好似你有绝招今日， 梗系啦，绝杀你哋两个， 好啊， 好啊，睇下点， 睇下点啊。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叫咩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道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睿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骚快活人啊！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 个，我想成为一个，我想成为一个，我想成为一个。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我是 DJ On 咧，又进入咧我哋另一次嘅录音咯。我而家台上面嘅四位组员，麻烦台下嘅俾啲掌声鼓励下，欢迎下佢哋好唔好啊？又嚟啦！好啦，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开始一个新嘅做法，就系、是、由啲组员咧去模拟下我哋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一啲现有嘅节目。上个礼拜我哋做咗《晨光第一线》，而今个礼拜咧。 咦，由我哋嘅组员讲啊啦，诶、哎，我哋组员咧又系咁，三个女仔一个男仔喎，吓今日又系咁啱喎。好，男仔你讲啊，今日你哋做咩节目啊？ 好，男仔讲先啦，今日系有好好彩可以喺风骚快活人里面做风骚快活人啊，即系都唔知点解可以咁好彩。 冇错啦，喺风骚快活人做一个新嘅风骚快活人。咁呢个节目咧，嗱，我希望四位有听过啦吓，如果冇听过唔紧要，你用你嘅方法去演绎呢个节目，用你哋嘅内容，用你嘅风格，好唔好啊？嗱，咁我首先未开始之前，不如咁啦，头先阿男仔开咗声啦，由你逐一逐一先介绍下自己先啦，好唔好？由你开始啦。 冇问题，咁我哋系第十一组，我咧就叫做 Terry， 咁咧我个性系好特别嘅，咁啊因为我咧系姓练嘅，练习个练啊，咁啊所以我全名通常啲朋友叫我 Terry Lin 啦，吓咁就所以 Terry 呢个名成日都撞名，但系练咧就好少撞啦，所以我通常啲 friend 咧就叫我 Terry Lin 嘅，好。 你的名字很少撞嘛，我的名字更少撞，因为我的名字其实是意大利文来的，那就叫做 Dolce。 不过呢，如果大家有弹过琴的话，应该都会知道这个字的，因为琴谱上面经常都会见到，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解 sweet 甜的解的。 你把声音都很 sweet， 好不好？ 多谢啊。 我读错了，多谢，好，我会记住。 你已经读过三次都读唔到。大家好，我是阿橙， 你的名字是识得 嘅，我冇懒音啦嘛，今次 仲有嘅， 之后会加橙。因为我是想希望我自己可以好像橙咁样有很多维他命 C 啦，可以帮大家增强呢个抵抗力啊，我就希望可以有个抵抗力俾大家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开心嘅一日。 嗯，大家三位的名字都很特别啦，而我觉得我的名字都很特别的。那我是叫 Yana 如恩娜，以前中学的时候叫过 Anna、Tina、Katrina， 然后突然间发现写资料的时候英文名字的拼音是 YANNA， 咦，不如拼埋一起叫 Yana 咯，所以就变了我的英文名了。现 在、我知道 Yana 已经做紧 MC 的了。 是啦，没错，那我现在是一个 freelancer 来的，有做主持啦、司仪啦，也有做导师的。 嗯，好，喂，多谢四位组员介绍啊，我们马上争取时间呢，将你时间交给四位组员，今天为我们主持新版的风骚快活人 on air。 多谢 Michael。好啦，今日嚟到咧呢个环节叫做风骚大辩论啦。 辩论啲咩咧？ 咁啊，辩论啲咩咧？今日呢个 topic 咧就系、是、最近有冇睇新闻啊？ 哦，你想讲咩？ 有。 最近有一单咧好受欢迎嘅新闻，今日嘅 topic 咧就系嚟自呢个新闻噶啦。咁但系嗰单新闻咧我就唔系好方便讲啦。不过个 topic 咧就应该好，大家都好有兴趣知嘅。咁所以今日咧，不如我哋讨论下呢个叫做子弟恋呢个 topic。 点解突然间咁有兴趣呢个 topic 嘅？唔通你 结婚？ 跳得咁远又 咁啊，李生先啦，咁啊，小弟出年结婚嘅。 哦，恭喜 晒，恭喜晒。咁啊，呢个 topic 咧就嗱，我唔系子弟恋，不过咧，我嚟紧嘅太太咧系细我都几多嘅，细我八年。 哦，系你太太细过你。 系啦，就唔系子弟恋，咁啊冇咁即系点啊？反傳統啦，兄妹戀咯，系咯，咁啊，不如問下我哋各位嘅組員啦，咁啊坐喺隔離好好 sweet 嘅。多謝先啦，系啦，你接唔接受到子弟戀？ 我接受唔到， 系点解咧？ 因为我冇乜恋爱经验，所以我要有一 个唔 知喎，你知好多喎， 冇扮嘢喎， 我需要一个年纪大少少嘅有经验嘅人嚟， 即系成熟啲嘅，成熟啲嘅男士。可以俾到人生經驗，去即係照顧你啊咁樣 樣。我需要人照顧， 需要人照顧， 我照顧唔到人。 但係細個你都未必冇人生經驗嘅喎。 可能好成熟咧，即係可能十五歲，但係有六十歲經驗咁樣。 雖然知道你都係 六十歲經驗長。 不如俾其他 係咯，阿橙咯，因為阿橙應該係我哋呢度最細個嘅， 係啊， 係得十六歲嘅啫， 係啊，我係得十六歲嘅啫。咁但係我覺得我愛情經驗可能豐富過你少少咁樣嘅。 A 幾 ？A 三啊！ 哇， 冇辦法啦，靚女啊嘛， 好有信心，好有信心啊！ 好彩呢度聽睇唔到樣， 翻嚟。如果有個細過你，哇，十六歲再細過你就變咗啊細嗱細你三日啦，好冇？ 唔得，我接受唔到。三粒鐘係 三日都唔得， 三粒鐘都接受唔到。 你諗下，我即係我講緊係，如果佢細個係我出世嘅時候，我已經可能識講嘢喊緊，佢仲未出世喎。我覺得我哋有個 gap 喺度咯。 你大個少少啦嚇，到你考大學啦。咁如果你補習嗰陣時，你補習嗰、那個嗰、那個弟弟嚇，佢、因為你嘅帶領下，你嘅人生經驗嘅帶領。 對你有興趣，話姐姐我中意你嘅，咁你接唔接受到？ 睇樣啦，嗱，唔係好客觀，唔係好直接嘅呢啲嘢，我就覺得，我覺得年紀唔係一個問題咯，但係講緊係我都會中意啲成熟少少，或者係談吐舉止方面會係思考嘅人，我覺得會接受唔到年紀比較年輕咧，係因為覺得啊，好似未識諗嘢啊。 咁如果佢細過你，但係佢好成熟，好 take care 到你。同你嘅價值觀、思想、行為都一致嘅，咁你又接唔接受到呢？ 接受到啊，接受到、 啊，咁咪真係 OK 咯， 係啊，但我自己而家目前都係 prefer 一啲年紀 未遇到， 係啊，未遇到啊， 大過自己都未必遇到， 邊似你啊，咁快遇到， 俾埋 Yana 講先 我就真係冇乜所謂嘅，可能我依家年紀大啲啦，以前可能就未必接受到，覺得太細個唔得喎，好幼稚喎。咁咁啱，原來我歷任嘅原來全部都有細過我嘅，即係唔係特登嘅，真係咁啱睇翻又係細過我。咁我諗其實可能年齡唔關佢個人個思想事咯，可能佢細過我，但係佢好有諗法嘅、嗯。我哋個性格好相似嘅，最緊要夾到就 O K 咯，覺得呢樣嘢。 同埋因為你 keep 得好咯。 係啊係啊真的，但我覺得諗緊係可能我會中意啲年紀大少少，可能係會驚佢冇呢個經濟能力啊，會係我擔心嘅一個問題咯。 咁但係你擔心嘅係冇經濟能力，唔可以同你拍拖啊，玩好多開心嘅事啊，去遊樂場啊，睇戲啊，請你食飯啊，定 係 真係擔心？哎呀，如果我哋結婚將來生活好困苦嘅，咁就會唔得啦咁樣咧。 我有冇去到咁長遠？但係我就係驚佢會問我借錢咯。 哇！ 我真係搞唔掂。 阿橙，你16歲。 最緊要借錢， 我唔知啊，即係我覺得起碼係養活到自己先咯，所以就會咁我16啊嘛，咁中意年紀大，咁咪啱啱好係翻工或者養活到自己咯。咁你點睇啊 ，Dorothy？ 我真係接受唔到，唔係你諗下， 就算係成熟，就算係。有經濟能力， 唔係女人老得快啲噶嘛， 哦、 即係一陣間我拖住 ，Oh my God， 拖住個小弟弟咁樣出 ，No， 接受唔到 你都 keep 得好好。 咁係，但係 你望下 Yana 得咯， 做乜嘢啊？ 你 都 keep 得好好 ，keep 得好好，係啊，我 keep 得好唔好啊？ 差唔多啦， 成咗。 唉，呢個你唔好問啲咁自相自尊嘅問題。 我明嘅，我明嘅，係啦，好啦，不如咁啊，我哋大膽啲，不如我哋試一樣得意嘢。 係 咩咧？ 阿橙， 係 你做緊，你有做舞台劇噶嘛？ 試過一次。 啊，咁真係好有經驗啦！ 哇，一次好啊，係啊！ 咁我都係我好有經驗做 DJ， 我今日第一日做 DJ 嘅。 好啊，大家都好有經驗。 嗱，我哋大膽啲，不如試下做一個即興廣播劇。 可以，我冇試過，但係可以。 嗱，阿橙啊，好有氣定神啊！不如咁啦，阿橙16歲啊，不如你做嗱，俾多個挑戰嚟反串做男仔。 哦，好啊！ 你追求我哋好 sweet 好靚嘅 Dorothy 姐姐。 好啊， 好啦，時間交俾你哋，我哋嘅風騷廣播劇。 多謝姐姐啊！ 咩事啊？ 你真係好靚女，你隻眼又大，化妝又化得靚，完全睇唔出你化咗妝。 我都知道，好多人都咁講。 其實咧，我而家仲讀緊書啦。咁你年紀大我咁多， 大你幾多啊？大你 嚇、 啊？ 你望落去都50幾咯喎，唔係大好多咩？咁我覺得年紀大過我，人生經驗應該都豐富過我。我一條數學題唔識，你可唔可以教我？ 講嚟聽下。 你冇笑。好认真的我年纪轻轻不代表不认真。姐姐啊，我想问如果我是狗你是什么数字 你想说什么你不如直接点。 姐姐那我开股了估不到你不懂不要紧我以后教你。如果我是狗你就会是三。没有。 要转 了。不好意思年纪轻轻不 要说 话。NG 再来过。 听到。姐姐啊如果你是狗的话我就是三。 为什么 因为我除了你都仲系你， 你都系调转咗讲， 系咩？ 不如我示范一次俾你 听。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如果你系三嘅话，我就系九，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 因为我除咗你，都系你。 我愿意。 好，恭喜我哋今日咧两位新人咧就功成眷属。 点都系你先啦，系咪啊？ 咩啊？ 点都系你先啦，新人。 系喎，系喎，系喎，系喎。咪有咩感觉先？ 咩啊？ 亲身试过一次做。 我觉得我好心动啊！我终于明白点解会中意啲年纪大嘅姐姐。 我仲系接受唔到点解我50几岁咯？ 唔系啊， 你唔好执着呢个位先。 执着而家讲紧子弟嘛，梗系执着啦。 嗱，头先我当头先件事真系发生过。如果真系有个咁样样，嗱，又成熟啦，吓、啊，又识计数啦，又愿意照顾你啦嘅一位，虽然年纪细过你，吓、啊，去同你表白，你会唔会阿 Dorothy？ 你会唔会接受到呢？ 接受唔到， 好堅決， 好堅決接受。 我覺得因為年紀差的個問題就係我之前有同過，我中意過一個年紀大我少少啦，大概大我一個倍嘅人啦。然後咧， 一個倍啊， 16+16咁樣樣啦，自己計。之後咧，佢嗰陣時我就同佢傾偈，嗰時唔係中意，即係有好感，仰慕嘅啫，即係覺得佢好勁咁樣樣。傾緊偈嘅時候，佢就突然間同我講：啊，你咩年份出世嘅？哦，08。哦，屬豬。係啊，差唔多啦。佢話：哇！我生得你出 嚟，其實年齡都唔係一個，即係喺我眼中啦，因為我太太嚟緊都係細過我好多嚇，咁溝通最緊要嘅，我覺得。 冇錯，咁頭先 Terry 都講啦，年齡上面咧，真係一個無關重要嘅事啦，最緊要大家夾到，咁亦都令到我諗起一首歌，咁今日咧就會為大家介紹一首新歌嘅，就係冼正峰嘅《無言無犯》，咁咧佢就用自身嘅經歷啦，唱出咗那些年嘅一段故事，咁啊追咗一年嘅時間啦，都未追到個女仔，雖然咧。最后啦，都系冇开花结果嘅，但住到一个充满青春嘅回忆，送俾大家，无意无烦。 原本我想谈及什么不要紧，随便你讲，只要擦去耳根。平常习惯都早已捉你，应该相衬，通宵的通讯。贴图未见一吻，如此费枕谈论漫画新作品，回复更多未博到你怜悯，随时为你可删改喜好，奢想吸引，只懂讨好你，迎合下去。做个好人，谈情感多话题无分，谁容许我用词浪漫寒暄是苦衬，但承认我不想困，仍不能丢淡，凌晨在线等一下破阵，知我挽留你很厌烦，情感对话仍局限，无言得每夜谈动漫，还坚持几晚，才挨尽信息冰冷，无非求称赞，如常待你好通通照办，专一得望我改起眼。 第四组的 Sean， 咁我觉得你哋嘅火花咧系好过上一组嘅，因为可能你本身就已经系熟啦。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可能咧有某啲学员啦就会冇咁多嘢讲，而好努力。咁其他人抛波俾佢哋嘅时候咧，咁就接唔到个波。 咁我系第三组嘅小夫啊，啱啱听完呢、這个风骚快活人嘅少少节目啦，咁我就觉得咧呢组真系做得好好啊。首先咧，我就觉得子弟恋呢个 topic 真系非常之引人入胜啦，同埋大家咧都会用咗自己啲自身经历咧嚟去再作呢个题目再去开展啊。咁我觉得大家喺个途中咧都好 open， 放得好开啦，同埋大家咧都有幽默感。 Hello， 我是第五组的 June 啦。咁跟住之后，我觉得其实整体嚟讲呢一组表现都非常之好嘅。咁尤其是即系大家四位嘅主持都会好熟啦，表现得。咁跟住同时嘅就系对于即系 tag 歌呢一方面嚟讲，我觉得 Yana 都做得非常好啦。即系讲紧有好多一啲资讯啊，或者一啲关于嗰首歌相关嘅资料，咁 Yana 都有讲到，咁所以就会可以好顺利咁样带翻落首歌度。 好 ，Hello， 我是十一组的 Terry， 终于都试了第一次开麦了。咁比我想象中紧张，不过都紧张得嚟又比我想象中轻松。咁我俾几多分呢？咁啊，我俾11分啦，因为十一组啊嘛。100分满分11分喎，但系唔系意思啫。我觉得真系需要多啲练习咯。即系如果俾我，我谂真系做多十次八次，每次都要做到10分，攞到11分，咁我真系先至可以拿捏到究竟啊讲笑讲到几多先至为之啱啱好呢，同拍档互动到咩位系可以大家都非常之融洽有火花呢。咁如果以十分为满分嘅话，我都系俾11分啦。十分俾我同我嘅组员，1分俾我自己。Thank you。 系，咁我系11组嘅多奇。 咁本身即係等咗咁耐啦，咁終於今日就輪到我哋要做呢個節目啦。咁其實係好興奮，咁但係亦都覺得好多謝我個隊員啦，因為今日嘅 topic 其實我真係冇咩感情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咁所以我好多謝佢哋救我啦，但係亦都好對唔住啦，因為我好似俾唔到任何嘢聽眾可以聽到咁。咁就但係好多謝佢哋啦，咁就。今日如果 Terry 都是得11分的话，那我想我一分都没有，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Thank you。 那我是第11组的阿橙，那我就觉得今日的表现就麻麻地啦，即是一开始会太急于去令到个气氛很开心啊，或者是很精神这样，就可能做多了啦，还有就是冲口而出啦，我都要反省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咁整體表現嚟講，如果十分滿分就可能兩分啦，即係起碼都有講到嘢，同埋都做到一個類似廣播劇咁樣嘅嘢咯。 Hello， 係11組嘅 Yana。咁我覺得最難嘅係頭先十分鐘之內要去構思成個節目，因為真係太短時間啦。我哋收到個題目嘅時候就會覺得，究竟讲啲咩 topic 好呢？个 topic 都已经未喺手，咁就好快 Terry 就有个 idea 啦。咁但係我哋都有傾到究竟讲唔讲，因为好似有啲尴尬呢条题目係咪真係适合。但最后因为时间实在太紧迫，我决定照杀。咁但係淨係出出又唔够喎，咁不如諗一个 segment 啦，封烟好唔好啊。咁我傾咗好耐之后就諗住广播劇啦。咁係应该都系新尝试嚟㗎，所有嘅都系新尝试。我会俾自己60分啦，50分咧系俾我哋成组人嘅。我好欣赏大家都好愿意摆呢一个时间同埋心力去倾，咁所以我哋默契好好，都可以好快就已经可以搭到散，又可以倾到偈。咁10分俾我自己啦，因为中间有啲路途当中我有少少 out flow 咗，我唔系好知道点样搭翻入去大家嘅故事入面。呢、这个位我系嗰阵谂咗好耐，究竟讲啲咩？我又有少少惊系咁撞咪，因为大家都讲紧嘢，咁所以我就。剩咗一拍嘅時間嘅，咁但係係一個好好嘅試驗，再反思一下自己點樣做好啲啦，下次。 多謝四位組員，我想講一樣嘢，可能每一次唔單止佢哋四位，每一位上嚟嘅，你總係聽翻，你會覺得點解會咁講？點解我諗唔到？點解我頭先會咁樣 ？OK， 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你做100次、1000次，總會有你唔完善嘅地方。OK， 因為人咧每一次都係希望追求完美，但係你要記住。只要你每次好少少，每次好少少，你终于做到一个好嘅 DJ。我哋再一次俾啲掌声，今日四位组员好吗 ？OK， 多谢晒。 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下，让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早前成立公立医院系统管理检讨委员会，检视多宗涉及公立医院运作同设施嘅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嘅时候话，已经收到非常详尽嘅报告，当中提出超过30项短、中、长期建议。亦都包括醫管局的管治是否有進一步可改善的地方，政府會整合並且與醫管局商討如何落實。盧寵茂提到早前發生插錯鼻胃喉位置的事件，涉及實習醫生錯誤判斷 X 光片檢查結果，他說已經即時加強實習醫生在這方面的培訓，事後當局亦都會檢討。 他说实习医生以往一定有学过睇 X 光片以助断症，不能够纯粹说实习医生不识就要由高一级的医生去做，这个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反而更深入的问题是医学院在这方面的培训工作是否亦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改革措施，巩固香港在各个服务领域的地位，并继续通过构建更高水平互联互通、促进政策创新突破等服务大湾区建设。李家超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开幕式作视像致辞，表示施政报告提出香港将会通过扩建物流产业圈、强化专业资格认可机制、促进数据流通、加强法律合作等多项措施，为大湾区以至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他又说，国家商务部与特区政府月初签署 CEPA 服务贸易协议的第二份修订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地经济协同发展和制度对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让香港业界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超强台风康妮逼近台湾，预计今日中午至到下午登陆花东。台湾的卫生部门今早表示，康妮至今造成27人受伤，收到过百宗冧树和设施损毁报告。康妮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宜兰、花莲、台东和台中以南陆地，对台湾各地构成威胁。台湾今日停工停课，台东今早海上风浪非常强劲，在富冈渔港大批渔船回港避风，巨浪不时翻过堤坝。气象部门说，过去一段时间康妮移动速度快，除了大风之外亦都已经发布豪雨特报。今晨雨量最多的分别是宜兰、刘茂安和宜兰鸳鸯湖，雨量分别有367毫米和361毫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周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9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79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5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20.62升1.6，小米集团27元升1元，腾讯控股412.4升1.4，南方恒生科技4.47升4.4，融创中国2.79升2.6，比亚迪股份285.8跌9.2，中芯国际26.95升3.5，阿里巴巴96.4升5.5，美团185.7升1元。吉利汽车14.06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53.06，瑞士法郎0.866，加元1.392，人民币7.121，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9109点，跌168点。港金报258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86.82美元，卖出278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排队近理工大学，咁其余嘅隧道都系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另外内告士打道西行，现时左转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近嘉宁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挤塞，龙尾就喺屯门骑士学校。再提翻你啦，湾仔嘅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近柏苑改为单线上程行车。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观塘绕道黎政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着这部剧集，他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 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使用两元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六十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使用乐游卡，而六十岁以下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必须使用已加注残疾人士身份的个人八达通。不合资格的人士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呢，就是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鍾意嘅人一起呢，分享一啲你哋鍾意嘅嘢，咁呢就真係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因为呢个万圣节咧，今日咧就开心搞鬼嘅歌。搞鬼咧，其实同鬼冇乜关系。搞鬼系咪同鬼马搞笑啊？ 教过你啦，啊、鬼五马六 知啦， 唔记得晒啦，全部还翻俾我啦。 系啊，点啊？ 咁我就有得捞啦。 系啊，就 系、 是、要咁 样，长捞长捞 长捞长捞，你全部记得晒，咁仲使我嘅？ 咁你讲一次啊，鬼嘅马六点解啊？ 鬼五马六啊嘛， 鬼 初五就系牛日， 冇错， 系啦，初六就系马日， 嗯， 所以就叫鬼五马六啦。 咁啊，同呢一个嘅就系呢一个系咯，佢 系啊，大家如果知想知嘅就重温啦。 系，冇错啦。我哋讲翻呢个鬼马啦，其实咧好多艺人以前咧中意唱啲鬼马歌嘅，即系屈指数嚟咧，有一个叫陈良宗啦。如果大家听下啲旧歌，黑白片时 真 系陈良宗，咁亦都有郑君绵先生啦，郑君绵先生有拍戏添啦，亦都有个前辈咧，以前咧细细个，因为冇日娱乐咧， 三马仔 唔系 邓紀陈， 冇错就系佢嘅白堂邓紀陈啊，即系睇一啲旧嘅片咧，佢最高纪录咧可以一个人咧喺收音机前面咧扮八把唔同嘅声， 把声佢 广播剧里边咧有个老人家啦，老伯啦，老婆婆啦，有个男人啦，有个太太啦，佢嘅仔啦，仲隔篱屋有个捞松啦，上海佬啦，即系等等，我其他啲几个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佢广播剧成个广播剧咧一个剧本佢自己做晒嘅，所以对答真系好犀利。咁咧，因为1965年啊，好多听嘅未出世啦吓，有一只歌曲咧系佢同香港好早年一对菲律宾 band， 但好出名叫 Fabulous Echo 一齐唱。冇错啦，呢一只歌就叫做。 墨西哥女郎改编这首英文歌。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Oh, where the pools in them flow. Come home to your adobe. And slap the mud on the wall. The roof is licking like a strainer. Follow the roaches in the hall.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Wait, 不得啊，我要去街市帮我妈妈买辣椒同埋嗰啲胡椒粉啊！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Your daddy's gonna have a party,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hope. The winter lights in the icebox, and the television's broke.Don't bring your business back her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我唔嚟得及啊，我要去酒吧饮酒，有嘢送噶。嗱。 当时咧，即系有一位美国艺人啦，系嚟啲香港演出啦，就拣咗邓稷岑先生咧做呢一个演出嘅嘉宾。但系因为佢唔识唱英文歌，咁但系呢个美国艺人，于是咧就有一个谂法，不如咁啦，揾 Fabulous Echo 唱英文歌，佢咧就做嗰个啦，即系之前独白啦，咁都叫参与下呢一个演出嘅，所以咧就有咗呢一只歌曲叫做《墨西哥女郎》啦，就系咁啦，是为1965年好啦之前啦吓，好 Sarah。 好啦，要今日介绍嘅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就觉得，因为你话做咩，你个样做咩嘢咁 interesting 我要即系坐定定睇下你点样样。 嗱就咁嘅，件事咧就系其实首歌咧唔系话啲搞鬼嘢，但系我嗰次我就去睇呢一个舞台剧嘅时候咧，就有一啲好好搞笑同埋好搞鬼嘅嘢。点解咧？因为我睇嘅呢一个舞台剧咧，其实系正剧嚟噶。如果你要睇啲 musical 嘅话，必睇嘅，我讲紧系歌声微影。如果大家有睇歌声微影嘅话 ，Phantom of the Opera， 你一定要睇，因为其实佢哋喺里面嘅表演嘅话，你可以听到嘅就系啲女声，哇黐线嘅，即系嗰样嘢。我覺得真係已經係天籟之勝。好啦，咁而且如果你有睇呢個舞台劇咧，你會有留對唔住呢個 musical 咧音樂劇咧，你會留意全日咧，其實基本上佢都係暗暗沉沉嘅，因為佢講緊一隻鬼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一入去嘅時候咧，我就記得我睇過兩次嘅，第一次嘅就喺英國度睇，我真係好開心。咁第二次嘅話咧就喺香港度睇，咁啊就係被邀請嘅。咁我當然同咗邊個去睇嘅話，我係唔可以爆出嚟嘅。 點解嘅？ 因為咧佢做咗一啲事，我覺得好緊。如果大家有睇呢个歌声微影嘅咧，有一个场口就系无端端喺你顶头嗰度咧，会有一个 chandelier， 即系嗰啲吊灯啊，系啦，佢一定系会咁样嘅，就会喺一个位嘅时候咧，佢就会嘣一声跌落嚟，好似跌落嚟咁样嘅。 系啊， 咁其实就 系 个效果，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坐喺我隔篱嘅嗰个位嘅咧，嗰个人咧，当佢一跌落嚟嘅时候，佢系好惊嘅情况之下，好大声讲咗一个字。 哇！哎呀，疏远佢啦！呢啲人唔要得啊！ 你系咪觉得好 丢架？ 系啊，但系你 唔系佢当时喺英国定喺香港先？ 香港嗰次，英国冇事，喺香港嗰次，坐我隔篱我又顶，哇！因为佢吓亲啊，你又好难怪佢啊。但系我就听到嘅就周围嗰啲人嘅，我有啲 望住佢， 唔系系焗蟹啊，即系焗蟹想笑。但系当然啦，嗰个咁样嘅场合嘅话，所有嘅人嘅都依香槟影，突然之间讲咗啲咁屎。 出于本能。 你知道佢一定系被吓。 佢男定女嚟噶？ 男仔嚟。 唔系男都惊。 系啦，我坐喺佢侧边嘅时候，我既觉得好羞格，但系 羞格 又觉得好好笑。跟住我就当咩事都冇，即系我又唔望佢。跟住我觉得 当唔识 啦。系啦，跟住我就捉住佢，我就觉得唔使嘅。咁跟住收尾就冇啦，过咗去啦。因为跟住就要继续落去啦嘛，就系咁。所以我谂起呢一件事嘅话，我觉得真系觉得好开心。 Phantom of the Opera， 劲啊，系咪？系，放心，我哋唔会爆你出嚟嘅。 哇！嗰、那個女歌音好正， 好犀利， 離題。 Sarah Brightman， 点样？ 离题， 离题，搞笑喎、啊！你唔觉得好搞笑？ 呢首歌咁好听，你单嘢就搞笑， 单嘢搞笑， 单嘢搞笑。 你明白吗？因为嗰件事之后嘅话，我听咗呢只歌我都觉得好好笑。 我唔理，而家吸引离题，嘣！ 我咁听下你，听下你，好唔好？ 唔紧要， 你唔好俾人吸翻。 我净系资助，我净系资助同大家分享。 冇 错， 冇 错，我真系觉得好开心。 呢，我嗰个拣呢首歌咧，其实咧谂起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跟我爸爸妈妈家姐一起呢、首歌是对唱的，这首歌好开心好玩的。 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这首歌好听，我很喜欢。 一家人一起唱。 是啊。 一家人一起唱。 一家人一起唱对唱啊，男女对唱。 男女对唱。 是不是黄梅调那些啊？ 不是。 男女等等粤剧。 三不是粤剧。给你三次机会。 好不是你给啲嘢我估计粤剧。不 是。 男女对唱。 是好香港。香港好地道， 香港地道， 香港好地道嘅， 唔 系， 即系一男一女唱嘅， 系， 一定系一男一女唱。你回来吧， 唔系，我哋细个唔识噶， 我唔知啊，你咩都唔识啦，细 路仔歌嚟嘅呢个， 我梗系唔系细路仔歌啦， 问我啫嘛， 细个都冇细路，哎呀，好得意啊呢首歌， 得意嘅， 得意，过瘾嘅， 童谣嚟嘅， 唔系，嗱，总之系贴题，我吸咗贴题两个字先，贴题， 你话啫，我讲过你唔贴为止， 好嘢嗱，如果你讲到我离题嘅，我服输， 又或者就系你贴。我搣开佢， 唔俾贴， 系啦。 我啲口水捽甩佢。 咦，好核突啊！ 呢首歌我真系好中意，细个记到而家。 你识唔识唱啊？识唔识？ 我识， 系嘛？一齐唱啦，阵间。 好啊！ 你估我识唔识唱噶？ 我估你识唱，你识唱，你识唱。 喺咩地方听噶？即系喺收音机、电视机，即系 我喺收音机、收音机听。以前细个收音机听嘅。 系咪老嘉敏嗰啲啊？ 唔系老嘉敏，再早啲， 再早啲。佢细个， 系啊，嗰啲。嚟开鼓嚟，好 啊， 行快啲啦， 唔系，好嚟吧，香港靓女多， 哦，系郑君绵噶， 你同边个唱啊？ 我同我老豆一边， 嚟， 全香港嘅靓女多， 咩话？ 你讲香港靓女多 啊？系 啊，喺大概会点嘅情形？我望你形容下，指点下。我真系识唱啊！中环路过好多靓个鬼火，好啊，你啦。 转咗入去上环，何日变靓女的亦算多。 使乜嘢缠住我？我知你花心薄幸更厚多。既否求我追我威我怨我跪我俾你怨到心软将你识错。 爱恨叫妻原谅我， 不必播 你误会， 点听得错？ 悔恨啊气亲你惹大祸。 你不用关心我， 我必要啊认翻错。 你响处瞒亲我，你所谓真不妥。 我响处认错， 不要认错。 我以后啊信得过。 喂，出边有咁多靓， 掂及老诶婆。 你情人千百万， 我单爱妻一个啫。 倘作负心汉。 你可以啊打翻我噶， 你更全香港嘅靓女多， 完全未有及得你，真系啊关心我。 你睇下全香港嘅靓女多，喂嗰边望下又一个， 我唔愿再睇落。会出差错， 呢首系我当年嘅饮歌之一。 嗯， 下次同你唱啊，李麗 欣。你好嘢，你好嘢。嗱，你得翻 ，keep 翻，帮我 keep 翻个贴题。 冇错，好，帮贴翻佢，我啲口水先，贴翻佢，好嘢。 好啦，今日好开心啊， 开心。郑君田先生呢、這个东方猫王啊，当然都系咧唱歌啊、拍戏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搞鬼艺人嚟嘅。 系啊，几好笑噶。 其实以前咧，佢哋呢一班嘅艺人咧，真系好犀利啊。劲啊！听闻话有一啲嘅前辈讲啦，就系话咧，佢哋好多时候咧，一路拍戏又好，或者系登台啊，唱粤曲又好嘅，系爆肚噶。 系啊，我知道啊。 系爆肚爆到离晒谱嘅。 系啊。 咁但系就吓，总之我唔理下边啲人咧，哇笑到捧住个肚咁样。当然你话真系有一啲佢又好中意嘅，譬如可能系即系正正经经去做嘢嘅，就会觉得佢哇哇去咗边啊咁。所以佢话有啲新人咧，佢哋一齐同佢做嘢嘅时候好惊噶， 跟唔到， 因为唔知去咗边，但系佢翻到嚟， 系啊， 抵死。咁你当 年， 啊、 当年喺 EYT 都好多呢啲遭遇啦，系嘛，即系嗰啲前辈嗰啲爆肚啊、搞笑啊。 你最难遇困嘅对手系边个啊？ 罗一鹏， 一定 系佢真系犀利， 佢真系劲，佢真系劲。冇第二個，我真係覺得棋逢敵手。冇啊，嗰陣時候其實根本唔係敵手添啦，因為 佢 啦， 係另一個 level 噶啦，係咪先？阿燦哥啦， 燦哥 都好犀利啊。 夏雨我都中意睇， 夏雨都係嘅。 係啊，佢嗰啲哇急口令講得好快 嘅，係佢講嘢好快， 超 快。各有各，大家都一定係有一啲嘅，就係即係佢嘅佢嗰樣嘢嘅就係冇人可以取代嘅，所以佢就好犀利。嗰陣時候所有嘅藝人， 其實嗰陣時候最佩服 EYT 咧，就係呢班 artist 咧係晏晝先收劇本嘅。当晚演出，其实佢教几个钟头咧，就要记晒嗰啲嘢啊，开晒会啊，然之后就嚟噶啦嘛，嗰晚，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吓。第二日抛晒琴晚啲，又再做生意又嚟， 犀利啊！ 晚晚嚟。 记唔记得以前咧好多大本嗰啲杂志噶？香港周刊啦、啊，翡翠周刊啦、啊， 系嗰啲好大，好 真 系 大本 噶、啊，我哋饮茶嘅时候，个个都揸住一本噶嘛。 有一次有个编辑问我，喂。我嗰陣亞視嘅，咁就羅海鵬啊、大姐明喺度，可唔可以叫佢哋兩個寫個專欄啊？即係一個題咁，兩個喺度寫。 以前有嘅， 係啊， 你知唔知邊個啊？ 咩？ 黃沾同埋林燕妮姐姐， 係 好好睇 嘅。佢嗰啲係正經啊嘛， 正經嘅，但 係係 一題一個男一個女寫，好好睇。 咁我就拍心去走去問啊大姐明，如果有咧份嘢咁樣寫好唔好啊？咁你咪寫咯咁樣。 佢叫你 係啊，即係佢意思，佢唔寫噶啦。 你代班， 你 或者佢口述， 冇錯，佢都唔口述噶啦，佢唔理噶啦。佢 真係你用佢個名喎， 係啊係啊係啊！佢話、啊啊、你唔好寫衰我得啦，我得。咁我彭哥，你幫我問佢有冇啊？黐，你咪自己問 佢。係咁， 係啊，你咪自己問 佢 寫寫唔寫？ 係咪？佢唔望你講嘢。 我鼓起最大勇氣，彭哥有啲嘢同你講，跟住佢又即係冇表情嘅。 係啊，我就 講啦，有嘢講啦。我真係好冷，即係咁，我有本雜誌咧。想寫你同阿大姐明，即係一人一個禮拜一個轉頭嗰啲周刊嚟噶嘛？咁佢話你試下寫， 你呢個呢個啲語啲語氣真係好得意。 係啊， 好似係鼓勵，但又好似又好似係話你咁樣，你試下寫。 係啊，咁即係點啊？ 唔得咯。 得， 你試下寫啦咁喎。 佢真係冇所謂嘅，係啊。 佢鼓勵你試下，不過啲 佢係玩啫，真係貪玩。但係即係 你結果有冇寫啊？ 梗係有啦，我都係唔寫啊。但係同兩位前輩，我覺得真係好開心。 好，佢哋真係好錫人，真係好錫後輩。 冇錯，冇錯， 有回憶啊， 幾開心啊！嚇， 開心。 喂，嗱，其實今日翻嚟咧，呢個咧傳承好家風，呢一個都係咧，我哋好多時以前咧聽歌啊。会有听到佢嘅名 Kidman 哇！我最中意佢首真系段，好好听， 系超好听。 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黑风高石人夜》。你唔觉得其实佢开创咗另外一条路？你估唔到就 系 乱剪西风，你竟然会唱呢 啲文艺歌？ 系啊，所以真系劲。 留意住，全程好家风。今日嘉宾麦建文小姐，先听12:30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家风就好似 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道德品质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美德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传承好家风，今礼拜嘅嘉宾就系 Kimman 麦洁文小姐。 Hello，Hello，Hello， 欢迎 Kimman。 阿 Kimman 今日带住啲粉红色嘅色彩进入我哋直播室，哇，系即系人又精神啦，又靓啦，系咪？因为 好似好缤纷咁 样。系啊，你系好缤纷啊， 系啊。我而家开始缤纷啲啦，唔系，我系日夜都咁缤纷嘅， 就好啦。 系，同埋内外都缤纷。 咁就好啦。嗱，咁當然啦，要講開話，即係我哋傳承好家風啦。你就完全係一個好嘅代表啦。因為我打電話約你嘅時候嘅話咧，有八個字形容自己，佢就係冇錯，良家婦女、賢妻良母就係我啦。 使乜講？掌聲鼓勵。 使乜講？多謝多謝。 使乜講？好，先講良家婦女先。係啊，良家婦女需要具備啲咩嘅條件啊？你覺得？ 良家婦女首先你個品行要好啦， 係冇錯。 咁同埋你唔會撩事鬥非啦。 哇！呢樣好。呢樣真 係咁啊！仲有咧，就係即係我講良家婦女嚇，就係你對父母啊，即係對嗰倫理關係啊，你要即係識得去點樣去處理啊、調整啊，即係呢樣咯。 哇！你講得好好 喎，啱啊， 係啊，啱啊。咁賢妻良母咧， 嗱，賢妻良母咧就係你嫁咗之後啦，你嫁咗咧，你即係點樣去同你嘅。奶奶啊，即當然父母你已經一路要相處啦咁奶奶啊，姑仔啊，或者你啲仔女啊，或者老公啊，或者係兄弟姊妹啊，咁都盡量係好咯。 一大棚人啊， 冇錯， 係啊，我覺得好難嘅， 好難，我都覺得係，因為係兩個家族 係啊 嘅結合， 冇錯， 唔係淨係你哋兩個咁簡單啦。 不過而家香港比較好啲，佢唔會兩個家族黐埋一齊住啊，都分開咁就會好啲咯。 其實即係 Kimman 講到你相處咧要好啦，其實一個好字係其實好難去。講就好似好容易，係咪要相處得好？因為同唔同嘅人啦，唔同嘅輩份啦，都有好多嘅我哋所謂叫技術啊，又或者好多嘅要認識好多嘢嘅。有冇啲咩你喺由細到大學翻嚟？嗱啊，譬如阿媽咪以前有冇教過你？嗱，第時嫁咗人咧就要咁教。 上夫教子。 我講俾你聽，我媽媽同我爸爸咧就一日鬧交鬧到黑嘅。 啊，有啲真係咁㗎。係 一日三小吵，一大吵。 係啊， 日日都係咁。所以我會覺得好討厭，即係我覺得好無奈。即係我做佢哋嘅孩子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好無奈。即係我覺得點解咁？搞到咁慘咧？ 家嘈屋閉。 家嘈屋閉。咁但係咧，我亦都聽見有啲老人家講，佢話。家衰口不停， 系啊， 即系我记到而家，所以咧我而家结咗婚之后咧，我系尽量唔吵架嘅，即系我宁愿系坐低讲， 唔好大大声声， 讲道理， 唔好呵呵啦，唔好吵，真系， 总之就要做到家和万事兴， 冇错啦， 因为细个嘅时候你就家衰口不停， 冇错冇错，搞到咧大家都心情唔好啊，点解你？點解你哋明明係一家人，點解搞到好似仇人咁啊？日日都喺度你追我，我追你咁啊，唔係一追啊，咁我有噶。 我成日俾佢冤嘅， 系啊，嗰啲系讲少啫。 即系反面，你觉得佢就系个反面教材，系咪 啊？ 我第时大个，我唔想好似爸爸妈妈咁样。 冇错啦，所以我就即系立咗字嘅，立咗字真系唔可以吵架 啊！吓， 系啊， 但系你要做到嘛？ 系咯。即係每一個人會有一啲嗰啲咩點著嘅時候噶嘛，嗱你有冇啲題目或者有冇啲嘢會特別會令你點著 嘅？唔係嗱，首先咁樣，我係冇吵架嗰個元素嘅。第一咧，我就 你唔叻鬧交， 我唔叻鬧交， 係睇得出啦。 即係我冇特登去，我冇特登去訓練自己嘅樣。 係啊，你 嗰時做個 DJ 我都冇訓練呢樣嘢， 訓練鬧交。 冇。咁另外咧就係我體力嘅問題，我就覺得咧鬧交好嘥氣嘥力。 同意。 同埋我哋唱歌咧，我哋會成日 即係住把聲， 係留翻把聲嚟唱歌好過啦，即係咁樣咯，係咯。 唔怪之你唱歌咁好聽咧，我 唱歌咁 難聽咧，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好啦，先講講嘅就係我哋夫妻相處之道先啦。啊，呢一樣嘢就真係千年嘅課題嚟嘅，係啦。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即係你同阿華華兩個 點可以咁和睦相處咧？ 你同阿華華兩個真係哇，好善殺旁人喎， 但係從來冇嗌交嘅。 點搞啊？ 唔係嗌交，嗌交。其實佢年青嘅時候都幾火氣嘅，咁但係慢慢都佢有好嘅樣嘢去收穫。 即係覺得自己真係有時火氣猛啦。咁佢覺得佢都覺得自己火氣猛咧，都會即係摧毀咗啲嘢。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佢自身即係諗，即係自己可以 諗通咗啦。 係啊，咁、於是乎咁啊，好傾啲咯，大家即係容易傾咯。咁有好多時我都同佢誒，其實我都可以傾下嘅。係唔使一定係你指責我，我指責你嘅。 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嘅。 係啊係啊，咁、後期咧就輪到佢教翻我啦。係嘛？ 係 啊，佢就話。唔好嘈啦，好唔好啊，老婆咁啊， 咁大胆 话翻转头， 唔系唔系，咁啊啱嘅，因为我觉得系，即系有时你提下我，提下你， 系， 有时你未必完全做到一百分 嘅，因为有时火气嚟咗嘅时候咧，突然之间都投咗入去嘅，即系唔记得咗点解要咁嘈咧，或者点解要咁恶咧，可以放低嘅啫。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话，你自己无端端可能嗰啲火嚟咧，砰一声你啲。即系 软着咯，咪点着咗咯，系 多咗啊， 多咗咯。或者讲咗啲未必系心里边嘅说话，即系讲过咗龙咯。 系啦，过咗龙冇错。 系， 所以有人提点系好嘅。咁我哋有时都成日倾呢一样嘢嘅。即系话，即系大家互相提点啦。 啱， 系嘛？你 睇下我， 你觉得我唔啱，我咪 say sorry 咯。 系啊 ，say sorry 呢样嘢好紧要，系肯承认自己唔好嘅地方，都要再改，系咪？ 系。 好啦，咁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就是、夫妻相处之道，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呢样嘢啦。好啦，仔女咯，其实真系噶，嗱，你个仔同埋你个女两个系咪？阿 Brian 同埋阿天天两个都好怪，点教嘅咧？ 啊，唔系噶，其实你都曳嘅，不过 咁一定有曳过， 曳啊正常嘅，活泼啊嘛。 不过算系 OK 啊，因为可能我自细中意同佢哋玩啦，即系我人比较系。幽默啲嘅，即係有時你都知我個人， 唔好蹲起個款就係做媽咪係咪 啊？ 我叫你做乜就要做乜，唔係嘅，你同做佢朋友， 同佢玩啦。我仔就比較靈活啲嘅，咁我細細個就教我哋禮貌， 好緊要。 好似我仔仔嗰時細個幾個月啫嘛，佢起身我都叫早晨啦，或者係佢交嘢俾我唔該多謝 thank you 咁佢就好細個就潛移默化， 你身教佢 係啊， 帶頭同佢講一啲係咪？ 系啊， 礼貌嘅说话 系啦，咁女都系一样啦。系啊，咁就同埋亦都教过佢咧。我记得嗰阵时佢哋，你知细细蚊仔一定会扭买， 买嘢。 我要呢样， 玩具啊，系啊。 咁我就同佢约法嘅，我话嗱咁啊，你俾一个礼拜时间我储钱啦。咁呢个礼拜时间咧，我又可以睇下你哋值唔值得买俾你啦。咁样 好好啊，呢个方法 系 啊， 系啊。咁咧，咁变咗佢會覺得咦係喎，佢呢個禮拜佢有價值，即係佢覺得佢自己已經有個目標去做。 係， 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就係咁樣嘅。咁喺個星期裏邊咧，咁我就突然間就好似唔係好舒服咁樣。咁阿仔咧埋嚟問我媽咪你做咩啊？我唔舒服唔舒服，我講唔到嘢。咁佢話。妈咪，不如你啲钱留翻嚟睇医生啦，你唔好买。 哇，好感动啊！ 佢系好， 佢识氹你喎， 佢系好得噶呢 样。系啊，仲要咁靓仔，点算啊？你睇实佢啊，好靓仔啊佢个仔。 佢嗰阵时四岁几啫嘛。 哇，好叻仔。 你睇实佢啊！好懂事，呢啲暖男好大件事，我话俾你听。 即系第一觉得好锡妈咪咁 样， 玩具都唔要啦，仲要妈咪好翻。 佢唔系净系锡我，佢锡老人家。所以佢而家中意做医护啦，即系佢睇住啲老人家，同啲老人家玩啦。咁系有啲成就感嘅。 你教嘅，因为有见到嘅就系你对奶奶都好好 啊， 系咪？ 我觉得其实即系如果我对外边人都可以。即系大家相处得好嘅时候，点解我唔可以对我自己 屋企人 系啊屋企人有亲嘅人可以好咧？系咪？就系咁样谂。 但系你话啊嘛，即系家婆同新抱咧，会有嗌不完嘅话题，同埋有时系相处啊，来自唔同嘅家庭啊咁样。你咧，你点喺呢方面有冇点样啲嘅心得啊？ 嗱，我觉得做人就系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咁睇下边个行先。我觉得自己行先，我好多时都系噶。我对你好先。吓。一次唔得，两次唔得，三次唔得，四次唔得， 放弃 唔系放弃， 继续 总有一日得， 系 同意， 系因为我曾经试过，因为我曾经试过，我嗰时未嫁噶吓，曾经试过有个朋友，我每日同佢打招呼，同事嚟嘅，佢都好高窦啊，即系咁样吓， 边个嚟噶？ 系啊，我都想知， 人介讲， 睇下有冇感化到佢， 咁跟住 有冇原因嘅？佢要咁， 佢个性格系咁， 有啲人真系唔睬人噶， 系。咁佢唔係話有惡意嘅，咁但我都一直係咁堅持。 同佢 say hello。咁有一日咧，佢突然间捉住我，同我喊住咁样讲心事。咁我就觉得，咦，原来系得嘅，即系我唔系话有啲乜嘢嘅，即系嗰啲叫咩？手段唔系手段，而系话，即系原来你真系对人好咧，你坚持咧。人哋会收 感觉到，感觉同埋即系可以软化一啲嘅关系。 系 啊，竟然去到嗰日，佢无端端就捉住我讲心事喊。 嗯哼， 即系我觉得啊， 从此就唔会再哭啦。即系每一次嚟吓你，佢仲喊。 所以我会同啲朋友讲嘅，啲朋友话：，诶、哎，我哋大家约埋喺一个地方等，见到佢企喺嗰度，我梗系唔叫佢啦，等佢叫我先啦。咁我点解你唔可以叫人先咧？点解唔可以自己踏先一步咧？系啊，你行先，你咪叻啲咯。 嗯哼， 即系我就咁样同我啲朋友咁讲，系咪？ 主动 系啊，调翻转头，其实有好多嘢系你可以由你做得好啲噶嘛，唔使由人哋做好咗俾你去享受噶嘛。 啊哈， 就系咁。 系啦，嗱，头先我讲到个就系话同奶奶啦，系咪？同老公啦，同埋两个仔女啦。咁其实有冇一啲譬如可能持家之道？你是一路都緊守住的， 我是慳家的， 咪就係咯， 好緊要點慳法？ 係啊，點慳法？我都想問，有咩慳家之法咧？ 慳法啦， 慳住家用。 唔係，有時我見我老公買嘢啦，買得好狂妄， 狂妄， 你就拍停佢啦。 買衫好狂妄啊！ 唔係佢唔係買衫， 佢買咩狂妄？ 佢而家咧就 無聊嘢， 佢而家搶咗我份工做嘅， 係咩啊？ 佢係做咗家庭主婦， 買米嗰啲啊， 買餸 係啊， 家庭用品嗰啲。 不過佢就唔會佢只係去超級市場嘅啫。 係， 咁佢要去啲好靚嘅超級市場買嘅。 哦，買 靚，買啲貴嘅嘢， 冇問題啊。 咁我覺得，喂，你買貴嗰件嘢，你買樽水，可能你買貴幾蚊。是因为你帮他给租啫嘛， 哦，但佢食得好啲唔好咩？ 其实你食嗰样嘢系一样噶嘛， 即系你意思就可能俾咗你系广告费嚟，或者 系 嗰啲包装费、 租啊，或者系佢嗰个， 即系你买另外一个同样嘅产品，唔同牌子，但可能咧都系咁饮噶啦，支水， 冇错啦，即系咁解啫嘛。咁我觉得有啲嘢唔使一定去好贵嘅地方买噶嘛，系咪？即系你着衫都系你着起靓咪得咯，唔使一定名牌咯，系啊。 会唔会系经过咗有一啲即系着过晒啦、饮过晒啦、食过晒，系咪？ 呢个重点啊！ 系啦，你就会已经千帆过尽，系你而家就知道乜嘢。 冇错，系啊，都系经历过啦。 系 曾经以前做歌手嘅时候，买衫啊都好狂妄嘅。 嗯哼， 吓咁 有时都撞到狂妄啊。 系啊，但系当你 嗱嗰样嘢系需要嘅，即系如果你一个圈中咧，系咪先？即系你又要出人头地啦，咁样你冇理由将即系寒酸酸咁，即系嗰个行业 系啦。咁嗰阵时就但系当你去到嗰刻咧，你要抌衫嘅时候， 哇！ 你就会有好多嘅反思啊。 系啊，会啊。 咁而家更加唔需要啦，系咪？而家我已经即系返璞归真咗啦。 啱， 系啊。咁好多衫唔使买到好贵咯，就算登台都系噶，唔使好贵啊。你 靓咪得咯， 系你抢镜就得噶啦。 系 咪 人靓咪人抢镜， 自己有自信。 冇错， 人抢镜咪得。 呢个都系同自信 系 有关。 系， 我同意，我都觉得系。 即系头先我讲所有嘢，其实都是同自信有关。 嗯 是不是但都要有好多嘢喺你个经历个岁月里面而学返返嚟。 是是是。 贤妻良母喎，咁良母呢教仔女呢有冇啲咩心得呀？或者你觉得就而家爸爸妈妈嚟好，尤其是呢经历过嗰啲仔女开始大啦，半疫期啦，咩、一言九鼎呀，你係点样过呀嗰个期间？即係当佢哋呢一样嘢呢用自己嘅諗法呀做法嘅时候呢，你点样教佢哋呀？ 我咧呢个 口啖大气， 其实我女儿都曾经经历过 反叛嘅 反叛期， 个个都经历过。 咁喺嗰段时间，反而我系即系我会黐佢多啲，即系尽量俾佢感觉 陪伴， 系冇恶意啊，同埋 我明 俾啲温馨佢， 系啊。 但系而家咧，佢反叛完咗之后咧，佢咧反而佢黐我好多，我仲话系行开啦， 到你反叛咯。 人系咁，系啊，冇错。阿妈你唔好咁啊，你冇反叛。 系啊，系啊，我女话你系咪咁噶？你有冇爱噶咁啊？ 哇！ 咁但系呢个系反而系我哋即系 相处之道 嘅时候嗰、那个 好温馨 嘅，系、哦、啊，我觉得几温馨嘅。其实 同埋佢哋要追求自己嘅嘢嘅时候嘅话、嗯，你会采取咩态度？譬如可能天天唱歌咁样，系咪啊？ 当然我都劝过佢嘅，因为 点解？ 因为点解咧？佢系中意音乐嘅，佢同埋我觉得佢系有天分。 佢好啊，佢唱歌好、啊。 咁但系佢咧系，但你要知道呢、這个唔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因为其实。入行咧，呢、一行咧係一個好艱辛嘅路嚟嘅，同埋好長遠嘅、即係你會俾好多嘢去磨你，磨到你咧係沮喪嘅。即係你都你哋嗰啲咩金曲頒獎，你都聽見好多、十幾年先出嚟攞個獎嘅時候， 喊曬咁， 喊曬係咪？即係其實你係 feel 到佢哋好 捱， 係啊， 你心痛，即係心痛女女要咁樣。 我都心痛噶、但系我会即系预先讲咗俾佢听咯， 系咁噶啦条路。 系啊，你必须要行呢条路咯。如果你吓个、套餐嚟噶嘛， 系 咪啊？你要 头盘嚟嘅呢啲系， 冇错冇错。 不过所以人生咧，除咗做歌手之外咧，好多行业都系嘅，即系好多岗位都唔系话一个晚上就可以成功哦。即系好多嘢都系慢慢由少到多，或者由低嘅职位一路做上。我相信呢样嘢都系每一个人都要经历。 冇错冇错，譬如好似我仔咁，佢都听我讲呢啲或者。睇住我哋两夫妻都系呢一个圈嘅，咁佢觉得啊，真系其实佢有自己嘅谂法，就系、揾一份即系做医护嘅，又可以帮到人，自己又中意，又唔需要系抛头露面啊咁嘅工。咁、但系其实你睇佢而家都做咗十年， 系啊， 都做咗十年，所以其实每一个工作都系需要一个长时间， 系 啊， 都系要时间嘅浸润，经验嘅累积系真嘅。 咁又当然都要问一问啊，就 Kim Man 就系你觉得一个家庭啊吓，系啊，应该要系要点样去即系去维护咧？又或者系应该系要点样？ 我觉得系要让啊，一个让， 一个字就系让。 是啊，无论你兄弟姊妹好，即是譬如我同我细同我仔女讲，你让下佢，佢让下你啦，是吧，咁我同我老公话，你让下我，我让下你啦，咁样咯。我觉得即是同你翻学学嘅嘢系一样㗎咋嘛，礼貌礼让。咁咪几好囉，大家都好，係咪 一家人喺一齐一个缘分嚟㗎嘛。 是啊，其实 咁难得。 我都好幸运，我觉得我一家人都有一个即係好 warm 嘅。即係有時我影咗啲即係可能邊個生日啊咁一齊四個人影一張相，我哋覺得好睇落去幾靚啊！ 幸福家庭咯， 係啊係啊係 啊， 幸福家庭，一家四口樂也融融。 我唔需要我哋自己即係賺好多錢，即係我老公成日都咁講啊，佢嗰時講過佢，佢講過佢識我嗰時佢講，其實我真係唔想賺好多錢，我話點解？佢話：我驚我會變，錢多嘅人會變。 佢會諗多咗，好真 喎。係啊，好真， 真係好真。 男人 係啊，男人係 啊，咁所以我哋呢一家人咧，都係呢種性格。即係我仔我女啦，佢哋都係即係就算我女啊喺學校啊係跑田徑係攞全場冠軍，但係佢心態就係覺得。就係、覺得點解要同人爭 啊？我當我同人爭嘅時候咧，原來好多目光咧係仇視緊佢嘅，咁佢會覺得好難受，即係變咗佢拉尾以後就冇跑啦。我覺得好可惜。 但係其實佢咁樣諗嘅話，又真係都幾得意。 係啊，我哋呢家人就係 中意同人爭， 就係咁。 唔係你教出嚟咯，讓嘛。 好。 让个冠军 的 DNA， 啲DNA 都可能系咁样嘅。 大家 好，最后一家人咧，收得和睦、开心、快乐啊！我今日多谢晒 Kim Man 麦建文，同我哋带嚟好多温馨。 多谢你， 多谢晒，学到嘢啊！我 We love you， yeah， 拜拜， 拜拜， 拜拜。 只怕借自己的全狂，永远死火死火死火死火锁着他跟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在屯门一个工厦单位倒破制造香烟工厂，检获330万支烟、1100公斤烟丝、大量散装香烟同有损毁的香烟，市值大约2200万元。應課稅值大約1500万元，拘捕6名黑工和1名本地男子。海關表示，工場內有家具和家電，黑工可以足不出户工作，但是為避免引起海關懷疑，工場只會日產大約30万至40万支香煙。海關又檢獲印有日文健康警告字句的香煙包裝外盒，相信不法分子製造冒牌日本煙。政府提出彩虹村重建方案，將會分三期重建，有區議員希望當局能夠使用新技術，盡量縮減建築時間，以及減低重建期間所產生的噪音和沙塵等，減少對仍然未遷出住戶的影響。黃大仙區議員莫建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據他了解，有街坊希望早啲遷出，傾向選擇新微棟村；有街坊傾向購買綠置居，亦都有第一期嘅街坊希望可以留喺彩虹村。佢哋向署方反映，能否為呢啲街坊喺村內調遷，先搬到第二或第三期嘅空置單位。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喺另一個電台節目話：第一期住户之中有3至4成屬於長者户，部分人希望留在彩虹村，他建議當局讓第二期和第三期居民優先購買綠置居，以騰出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單位，讓第一期的住戶遷入這些單位。天文台表示，超強颱風康妮已經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會在今日橫過台灣，隨後在台灣海峽轉向偏北方向移動，靠近福建至浙江一帶，持續與香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天文台預料，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在未來一兩日影響廣東沿岸，該區風勢頗大。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變化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預測本港天晴乾燥，下週炎熱，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乾燥，風勢頗大，下週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下週中後期朝早稍涼。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76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83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5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20.6升1.4，腾讯控股411.2升2毫，小米集团26.95升9.5。南方恒生科技4.47升4仙，融创中国2.79升2.6，比亚迪股份285.4跌9.6，中芯国际27蚊升4毫，阿里巴巴96.45升6毫， 美团186.1升1.4，吉利汽车14.08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52.93，瑞士法郎0.866，加元1.392，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929，跌347。港金报25,820，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83.5，卖出2,7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西北豫南， 南来北往， 京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啊。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呢，我会为你带来两地最好玩的资讯。 旺角咧就有好多街头小食，多人咧就系中意啊，喜欢啊咁样，味道系完全唔同嘅吓。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12，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亲搞林下经济，彻底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的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不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姐妹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风骚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Happy Halloween， 万圣节快乐。你今天使唔使扮扮鬼吓嗰啲狗啊？你识唔 识？系啊，我女我哋住村屋嘅，哇！我女真系直情开心，好似喺外国咁样。啲人咧就 攞糖攞糖攞糖。 系啊，直情系有蜘蛛网喺从一间屋去到第二间屋。 嗯，系好开心嘅。 佢扮乜嘢啊？今年 Elsa 又 Elsa 系啊， 又 扮到大为止。 都系呢、這个 啊！我今朝见到一个幼稚园小朋友好得意，佢笠咗一件嗰啲薯条衫啊， 薯条啊，一扮薯条啊， 一条条插住喺度。 哎呀，好 好 啊！啱啱喺新加坡嚟咯，啲女人咧就即系扮扮幅画咯，即系净系有个框个头就出嚟， 扮蒙娜丽莎嗰啲啊嘛，系啊，哦几好。 好啦，嗱，万圣节嘅今日，咁你今日讲咩话题啊？ 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咧，我今晚啱啱听到一个即系都几吓亲人嘅新闻啦，就话有一个兽医好似喺荃湾，就唔知佢有啲躁啦，我諗即係暴力咗，或者即係暫時都未判嘅，所以唔知係咪真啦嚇。 就唔好評論太多啦，因為仲係 係啊，仲係判緊嘅，所以就 anyway 就 即係總之可能嗰、那個寵物嘅主人咧就覺得佢有啲嘢做得唔啱，咁所以而家就有啲嘢進行緊，有啲官非 啦，同 做得唔啱， 即係揸住動物用。 太多力嘅原因啦嚇。咁、就因為我知道我哋啲觀眾好中意聽背後受益嗰啲嘢嚟嘅，即係 what's behind the scene 咁樣啦。咁我哋今日講下我哋點樣可以即係有隻惡嘅動物，我哋會點樣辦啦、啊？ 我以為你講你背後個女人添， 背後個女人，我梗係有個背後個女人啦、 啊。你咁成功， 你望下後邊，你個護士啊！ 每個成功嘅男人背後總有啊嘛。 你諗多咗啦，你。 得得，Eric， 即係嗱，即係如果遇到比較惡嘅，即係比較難接近嘅動物，你哋會用咩方法，又唔會俾人感覺係太過 violent、太暴力咧？係咪咁啊 ？OK， 你講得好啱啊！第一樣嘢咧就我哋要同個客人溝通。 係。 因为呢就有时你估唔到个客人嘅反应嘅、我试过呢有个客人呢就入到嚟啦，即係做啲好简单嘅嘢啦，譬如係纯粹同只猫探热嘅啫，係咪就未做乜嘢，或者用即係佢就只猫就喵一声啦，咁我梗係唔鍾意啦，个客人个样呢係恐惧到，咁呢个係极端嘅，好明显唔係关 于。客人个样咩话听唔到，客人个样咩话， 係个客人直情係即係嗰种恐惧叫我停。 哦，即系佢好惊，佢以为嗰只猫好痛，系咪啊？ 系啦，系啦。咁好明显，我就更加做唔到其他嘢添啦。所以就变咗，即系有个人个 level 都唔到。不过呢啲咁嘅极端嘢就好难估计 嘅 啫嘛。不过咧，一般人咧，就如果你准备去做啲嘢，我会即系俾佢心理准备。即系好明显都要 read 只动物嘅，唔系只只动物入到嚟咧，都会发神经，你要大力揸住嘅。因为咁样，我认为唔系咁专业啦。因为我个 job 系。識 read 只動物個即係個 body language， 讀到佢嘅心係咪啊？ 係啦，讀到佢嘅心，咁啊知道佢個就風險評估啦。咁啊好明顯，永遠最危險嗰只動物就係你估佢唔到嗰只啦。係 啊，無聲狗咬死人啊嘛。 所以我同啲 真係㗎，有啲係唔出聲㗎，一嚟就係啊，佢就會佢個攻擊你。 所以隻隻動物都要尊重。 知道。 就同你介於姑娘，因為我嘅 job 咧，你其實即係一般人唔知啦。其實咧，有人入到我依間我個診所咁前門啦。我就係 responsible 嘅，幫我個人嘅安全噶啦，所以就包括你員工，包括個客人，係咪？所以咧就我唔想任何人受傷，所以呢個第一樣嘢啦。所以我哋好多方法嘅，有兩個啦，好明顯就係揸住佢啦。OK， 咁我哋我有好多安全嘅方法去揸住動物嘅，係咪？就就譬如用個，如果驚佢咬嘅，可能戴口罩啦，戴個頸圈啦，嗰個即係做完手術嗰個啦，其實嗰個好用嘅， 個喇叭好好噶， 係啊，係啦，咁樣就同埋即係因為狗咧就有一個武器嘅啫，你總之。閉咗佢口嗰度咧，就其實基本上 咬唔到就得噶啦。總之 係啦， 咁 咧係五啊幾公斤，太大力嘅啫。係咁樣就貓咧就有爪添啦。咁我哋好多時會抱住佢。不過咧有時呢啲唔得噶嘛。個問題係如果呢啲唔得，咁我哋係咪繼續用力咧？好得意嘅，有啲貓受軟就啊，咪同人一樣。 佢點樣受軟啊？氹佢。 真係有啲貓，特別貓啦，有啲狗都係嘅。其實咧，你唔知有啲你大越大力，佢越同你掙扎。 係 有啲咧就好衰過你大力咧，你如果放手咧，佢就會再放肆嘅。所以咧，呢個又有少少 balance， 要睇下你要有識 read 得好。 軟硬兼施。 係啦，有時你真係要揸到佢攰嘅。係啦。 哦，即係同佢鬥力，有啲要同佢。係 啦，有啲鬥力。 即 係 話俾你聽 嘅 就係，你唔會夠我大力㗎啦。 係啦，有時你要 認輸。 係啊，跟住好嘢，你好嘢。 係啦，係你贏，你贏你好嘢。係啦，咁嗱咁我哋有時咧就要用藥嘅。所以第一個咧，我哋叫 physical restraint， 即係用揸住個方法啦，係啦。不過咧，就另一個就用 chemical restraint， 就我哋用藥啦。OK， 咁啊有好多方法嘅，有針打，有針打，有我可以擺佢一個麻醉箱俾佢暈暈地先至去做嘢。咁樣就有時咁樣係安全啦，有時我可能俾啲藥俾佢轉位。咁你要諗下次添嘅，因為隻動物下年打針咪點算咧？咁我就可能會俾啲藥。佢個隻狗食咗先嚟啦， 嗰啲咪叫做鎮靜劑啊，即係你就等佢鎮靜啲。 係 我有一次咧真係好好噶，因為咧我只貓係剪唔到手甲噶嘛，咁所以咧佢嗰次嘅時候我去嗰個 vet 嗰度，佢就話：見到你嘅話都應該係唔剪唔到手甲噶啦。等佢今次咧，因為佢要少少麻醉或者係鎮靜劑啦，食咗之後嘅話，你見到佢順曬，同一時間有啲乜嘢幫你剪曬， 做曬所有嘢， 幫你沖涼，搞曬所有先俾翻你啊！我唔認得只貓， 係啊，同埋 你哋好好噶，你哋會知道噶， 同埋有時。你俾少少藥爭好遠，即係唔使受傷嘅。 但 係嗰啲藥可能係有好多藥好安全嘅，譬如唔係種種藥都會好似麻醉藥咁嚴重啦。 係唔需要。 譬如你俾少少嗎啡嘅止痛藥咧，其實會令佢攰，不過又冇咩副作用嘅，佢又唔會上癮或者咩嘢嘅，所以 好呢啲咁嘅選擇啦。咁好明顯，你做啲嘢之前其實好得意嘅。我講就容易，不過去做嗰陣時咧就有好多嘢要衡量嘅。如果我用呢個 chemical restraint 用藥物去控制，咁我又要諗佢個健康狀況點樣信喎？ 係啊，如果佢年老嘅，你又 諗？但係你頭先你話唔係冇 side effect 嘅咩？即係冇乜？ 有 side effect 噶，到所以佢如果我做呢啲咁嘅鎮定，我都會要需要個主人填張方接受個風險噶，所以就不過風險唔大咯，我會評估個風險先啦。風險大，但咧實際永遠都係睇下你做嗰樣嘢嘅唔做個風險係咩，因為好多人會執著你做個風險，不過有時要諗唔做個風險係咩，不過可能冇嘢噶，佢做嗰樣嘢其實要 flexible 嘅，如果做唔到就嗰樣嘢唔係好緊要，就要算 就算啦， 係啦， 明 啦，係啦，咁樣就另外一樣嘢就好明顯，背後我哋點樣 train 個姑娘係專業態度啊，去養個動物啦。你個診所要有嗰種氣氛去幫動物，好 positive 嘅啊。咁樣就會製造一個好啲嘅環境，放啲動物嚟到個客人冇咁 stress， 佢哋狗仔都冇咁 stress。 可唔可以點啲香薰㗎？ 或者有冇顏色㗎？ 梗係同埋啲動物好敏感嚇嚇，有嘅， 有㗎，貓有㗎，個 fairy 嗰啲係啊， 係啦，用嗰啲 hormone 啦，我哋好多時會噴喺我翻工咧。如果我知道嗰日會有隻貓係咁樣咧，我就可能會噴啲 hormone 喺我。 真 係 有用㗎，嗬，多謝 Ray， 係啊，我屋企都有插住俾佢聞㗎，係啊， 噴喺個身上 邊。 系啦，咁啲貓會 calm 少少啦。不過咧就唔會用香薰，即係用煙嗰啲啦。因為嗰啲其實咧，我諗我得罪咗，會得罪成個香港嗰啲賣煙薰嗰啲人啦。不過咧，嗰啲煙薰其實咧，佢嗰啲微粒其實對你個肺唔好嘅。所以就係其實空氣污染嘅。 其實 係 知嘅，係啊。總之就唔好喺個室隱蔽嘅室內裡面嘅東西有呢啲咁嘅嘢咯，係 啊。 唔 好嘅，係啦。啱啱其實最近我聽到一個新聞，就係喺歐洲咧，佢發現咗石油氣爐咧，係 responsible for 40,000 premature death， 有40,000人每年喺歐洲因為石油氣嘅空氣污染製造問題引致早死。 哇！ 所以咧記得抽氣先好緊要，呢啲動物都會受影響。 知道曬。 Open kitchen 有 open kitchen 冇？ 冇錯， 知道。 啊， 最緊要空氣流通。好，多謝曬，多謝 Eric 啊，今日唔該曬，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 拜 拜。好，嚟到我哋嘅即安劇，聽日星期五咯，又係點唱？时间记得听日打电话嚟啦，呢个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听朝再见。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Yo yo， 使乜惊 ？Yo yo， 肥强你 yo 乜嘢啊 ？Sarah 姑妈，我心情好，唔同你计较。我想问你，我 yo 成点？系咪有板有眼先？ 啊，系啊系啊，得啦得啦，你唔好再 yo 啦。 Yo， 既然你冇乜 tea 嘅 ，Sarah 姑妈都觉得我 yo 得有板有眼，咁就掂晒。 肥强你又搞乜鬼啊？ 你睇下我呢一身打扮。系咪觉得我好挫得嚟又入型入格呢？ 你不如直接讲你搞乜嘢啦，好嘛？ 哟，我呢身正宗板仔 look 就系为咗配合我全身投入以板仔造型重新包装嘅运输物流事业。哟 ，Hello Sarah 肥强，你哋倾咩咁开心啊？ 哇 ，Literally 你呢身工装打扮果然够晒型格，同我呢身正宗板仔 look 衬到绝啊！哟， 哎呀 ，Natalie， 唔好意思啊，肥强佢一事无成，成日大癫大肺，佢成日都系乱噏啊！你唔好理佢啦。 Natalie， 你唔好听 Sarah 姑妈乱噏咪真啊！就是因为咧，我要进军运输物流业啊，仲打算咧喺每一部货车嘅车尾都安装呢一个货车尾板嚟提升个效率啊。为咗开拓年青人嘅市场同埋吸引年青人入行咧，所以我就化身个板仔碌，讲嘢都要入型入格哟。 肥强，其实我上一份工都系从事运输物流业。我公司车队里面的所有货车都有安装货车尾板，我衷心奉劝你一句，如果不安全使用货车尾板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 肥强 Natalie 就讲得啱啦，轻视操作同埋使用货车尾板嘅工作安全，可以引致工人被尾板夹伤，严重啲啊，甚至会引致死亡噶。 吓、啊，乜原来可以咁得人惊噶？咁喺使用呢个货车尾板上有乜嘢要注意啊？ 听住啦。货车拥有人同埋负责装卸或者检查货物嘅东主、雇主，必须就货车尾板嘅使用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 包括进行风险评估、找出危害以及制定安全控制措施和工序。 而使用货车尾板的工人亦都要必须注意尾板操作的相关安全措施。 啊，我原先仲一心想住呢靠我这个板仔挫样，再加上装入货车尾板的货车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一行搵食。而家俾你哋认真讲一讲呢，我就觉得我同块货车尾板嘅距离呢越嚟越远啊，越嚟越陌生啊，点算好啊？ 肥强，你又唔使担心，等我同你分享我以前啲运输物流相关经验，同你补习一下货车尾板嘅安全措施，你好快就上手。 哟 ，come on， 愿闻其详。 你哋有冇听过俗称六保？有关使用和操作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和相关的工程控制措施啊。 我有听过六保啊，我知道第一保就是货车尾板需要设置符合英国欧盟标准或者是其他等同的国家国际标准或者是规定的双手控制装置。当操作货车尾板的时候，如果松开双手控制装置其中一个或者是两个控制起动器的时候，尾板就会即时停止操作。 咪住，双手控制装置有没有特别要求的？ 双手控制装置一般会有两个操控起动器，例如按钮，而两个按钮的边缘必须是相距不少于260毫米，确保操作货车尾板的工友不能够以一只手去同时按下两个按钮。在充分考虑操作需要下，双手控制装置需要安装在装置的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毫米至600毫米的位置，限制装置不会太近尾板闭合夹口的危险区域。 还有啊，要留意双手控制装置只可以由装置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商安装、改动、修改、保养和维修，清不清楚啊？肥强 清楚啦，不过如果在狭窄的环境而又未能使用呢个双手控制装置嘅情况，需要操作尾板，咁可以点做啊？ 呢一种特殊情况可以允许货车额外加装合适嘅线控装置，但系要注意喺有需要使用线控装置嘅时候，必须要实施安全工作系统，确保操作员同埋其他工人唔会进入尾板闭合夹口嘅危险区域。除了这种特殊情况外，尾板是不可以用线控形式操作，清不清楚啊？ 清楚啦 ，Sarah 姑妈 ，Natalie， 我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途人注意，我打算在这个货车尾板安装一些幻彩闪灯，配合强劲的 hip hop 音乐，你说是不是很衬我这一身正宗的板仔 look 呢？ 肥强，你这样想就不对了。第二保即是适当的视听信号装置，例如蜂鸣器、闪灯等等，用意是用来提醒工人在操作货车尾板的时候会有被夹伤的危害，并不是你所说的吸引途人咯。 啊，那我在这个货车尾板加条铁链，好配合回我这身正宗板仔碌得了吧？ 肥强，你咁谂就错晒啦。其实咧，货车需要安装嘅第三保，即系有效嘅上锁装置，例如铁链，系用嚟防止货车尾板意外地打开，并唔系用嚟配合你嘅造型噶。 唉，呢样唔啱，嗰样又错。不如你哋一次过讲晒六保，剩低嗰几保俾我听啦。我唔想逐样俾你哋话我错，打击我嘅信心啊！ 咁你听实啦。货车必须安装第四保，即是有效的脚部防护装置，防止装卸或者检查货物的工人在货车尾板上升的时候被尾板和车斗之间的空隙夹伤脚部。肥强，虽然眼前这架货车有安装到第四保，但是你都是缩开你的脚先啦。 我缩缩达。 另外，货车必须要安装第五保，即是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的系统，使尾板的整个开合过程以均速缓慢地进行，千祈不可以贪快，因为快速开合的货车尾板很容易会夹亲工人或者是操作员自己的。 收到。喂，那还有最后一保是什么？ 为了避免夹伤任何人士，在车尾的车身或者尾板上需要安装第六保，即是有效的触角式装置。当装置感应到任何人进入尾板的闭合夹口危险区域时，就会即时停止尾板的运作，以免夹伤任何人士。 啊，讲了这么久，原来就是这六保，我记住了，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物流运输行业大展拳脚呢？ 梗是未够啦，为安全计， 在你正式涉足这一行之前，你真的要好好读熟劳工处出版的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的安全指引。当你做足了所有所需的安全措施，你再慢慢悠都未迟啦。 比肥强喐啊，成日啊 ，Natalie 啊，不如咧，我哋去 coffee shop 度饮翻杯咖啡去 relax 一下啦。 Good idea！ 我又想去 relax 啊。 肥强啊，我去开嗰啲文青 coffee shop 啦，啲客好静噶，同你呢一身正宗板仔碌唔系好夹啦。不过你个板仔碌咁型咧，一定要 keep 住 chalk 啊。 拜拜，唔阻你慢慢喐啦。 喐又赖低我，喐又赖低我。 运输送货，货车尾板帮到你，预防夹伤，安全操作保护你。我是 Jinky Natalie。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来去匆匆。钟响放学，讲再见一声，又到新一天会再相遇。同学见面本应都理应，街子聚会离开总相约，下次干杯饮剩，约定齐整，明天再来尽兴。来到某天。中翻猫看似睡了，竟得到了绝症。原来分家在世上这样突然，无提示，没背景，朋友送机，临别要约定等圣诞一起过，明明保证，亲口的答应，然后谁或谁忘掉了，没再邀请。一声声再见是不可兑现，骗我的诺言擦过我身边，角色经不起改变，另有新发展，回不到出发点，讲一百遍，还未等分开的我却乱说时常再见，近于眼前，远于背面，每日每天挥手了那冬。再见自觉很亲切也动听，情怀不再，但再会一早听见太过多，便看清无数背影，团聚与争执考过试几多次才能适应，好好相处过，其后谁知你变我，是我必经，一声声再见是不可。I'm not afraid to 成為一個， 我想成為一個， 我想成為一個， 我想成為一個， 我想成為一個， 我想成為一個，我想成為一個，我想成為一個。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我是 DJ On Air， 又进入咧我哋另一次嘅录音咯。我而家台上面嘅四位草原，麻烦台下俾啲掌声鼓励下，欢迎下佢哋好唔好啊？哇，又嚟啦！好啦，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开始一个新嘅做法，就系由啲組員咧去模擬下我哋而家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一啲現有嘅節目喎。上個禮拜我哋做咗《晨光第一線》，而今個禮拜咧，咦，由我哋嘅組員講啊啦。我哋組員咧又係咁，三個女仔一個男仔喎，今日又係咁啱喎。好，男仔你講，今日你哋做咩節目啊？ 好，男仔講先啦。今日係有好好彩，可以喺《風騷快活人》裏面做《風騷快活人》啦，即係都唔知點解可以咁好彩。 冇錯啦，喺《風騷快活人》做一個新嘅《風騷快活人》。咁呢個節目咧，嗱，我希望四位有聽過啦嚇。如果冇聽過唔緊要，你用你嘅方法去演繹呢個節目，用你哋嘅內容，用你嘅風格，好唔好啊？嗱，咁我哋首先未開始之前，不如咁啦，頭先阿男仔開咗聲啦，由你逐一逐一先介紹下自己先啦，好唔好？由你開始啦。 冇問題，咁我哋係第十一組，我咧就叫做 Terry， 咁咧我個性係好特別嘅，咁啊因為我咧係姓練嘅，練習個練啊，咁啊所以我全名通常啲朋友叫我 Terry Lin 啦，嚇，咁啊所以 Terry 呢個名成日都撞名，但係練咧就好少撞啦，所以我通常啲 friend 咧就叫我 Terry Lin 嘅，好。 你的名字很少撞，我的名字更少撞，因为我的名字其实是意大利文来的，那就叫做 Dolce。不过呢，如果大家有弹过琴的话，应该都会知道这个字的，因为琴谱上面经常都会见到。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解 sweet 甜这样解的。 你把声音都很 sweet， 好不好？ 多谢啊。 多谢，好，我会记住。 你已经读过三次的动作。大家好，我是阿橙。 你的名字是吃 得的。我没懒音了嘛，今次。 还有的。真的会加橙。 因为我是想希望我自己可以好像橙一样，有很多维他命 C 啦，可以帮大家增强这个抵抗力。我就希望可以有个抵抗力，给大家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的一天。 嗯，大家三位嘅名字都好特別啦，而我覺得我嘅名字都好特別嘅。咁我是叫 Yana 如欣娜，以前中學嘅時候叫過 Anna、Tina、Katrina， 然後突然之間發現寫資料嘅時候，英文名嘅拼音係 Y A N N A， 咦，不如拼埋一齊叫 Yana 咯，咁所以就變咗我嘅英文名啦，依家。 我知 Yana 已經做緊 MC 噶 啦 喎。 係啦，冇錯。咁我依家係一個 freelancer 嚟嘅，有做主持啦、司儀啦，亦都有做導師噶。嗯， 好，喂，多謝四位組員介紹啊！我哋馬上爭取時間咧，將啲時間交俾四位組員，今日為我哋主持新版嘅《風騷快活人》On Air。 多謝 Michael。好啦，今日嚟到咧呢个环节叫做风骚大辩论啊！ 辩论啲咩咧？ 咁啊，辩论啲咩咧？今日呢个 topic 咧就系最近有冇睇新闻啊？ 哦，你想讲咩？ 有。 最近有一单咧好受欢迎嘅新闻，今日嘅 topic 咧就系嚟自呢个新闻噶啦。咁但系嗰单新闻咧我就唔系好方便讲啦。不过个 topic 咧就应该好，大家都好有兴趣知嘅。咁所以今日咧，不如我哋讨论下呢个叫做子弟恋呢个 topic。 嗯，点解突然间咁有兴趣呢个 topic 嘅？唔通你 结婚？ 跳得咁樣又 咁啊！離身先啦，咁啊，小弟出年結婚嘅。 恭喜 曬！咁啊，呢個 topic 咧就嗱，我唔係子弟戀，不過咧，我嚟緊嘅太太咧係細我都幾多嘅，細我八年。 哦，係你太太細過你。 係啦，就唔係子弟戀，咁啊冇咁即係點啊？反傳統啦，兄妹戀咯，係咯，咁啊，不如問下我哋各位嘅組員啦，咁啊坐喺隔離好好 sweet 嘅。多謝先啦，系啦， 咁样 你接唔接受到子弟恋？ 我接受唔到， 系点解咧？ 因为我冇乜恋爱经验，所以我要有 一个 唔知喎，你知好多喎， 冇扮嘢喎，我需要一个年纪大少少嘅有经验嘅人嚟， 即系成熟啲嘅成熟啲嘅男士。可以俾到人生經驗，去即係照顧你啊咁樣樣。 係啦，我需要人照顧， 需要人照顧， 我照顧唔到人。 咁但係細個你都未必冇人生經驗嘅喎。 可能好成熟咧，即係可能十五歲，但係有六十歲經驗咁樣。 雖然知道你都係 六十歲經驗長者。 系

終於都試了第一次開麥啦，咁比我想象中緊張，不過都緊張得嚟又比我想象中輕鬆。咁我俾幾多分咧？咁啊，我俾11分啦，因為11組啊嘛。100分滿分11分喎，但係唔係意思咧？我覺得真係需要多啲練習咯。即係如果俾我諗真係做多10次8次，每次都要做到10分攞到11分，咁我真係先至可以拿捏到究竟啊講笑講到幾多先至為之啱啱好咧？同拍檔互動到咩位係可以大家都非常之融合有火花咧？咁如果以10分為滿分嘅話，我都係俾11分啦。啊，十分俾我同我嘅組員，一分俾我自己。Thank you。 係，咁我係11組嘅多奇。咁本身即係等咗咁耐啦，咁終於今日就輪到我哋要做呢個節目啦。咁其實係好興奮，咁但係亦都覺得好多謝我個隊員啦，因為今日嘅 topic 其實我真係冇咩感情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咁所以我好多謝佢哋救我啦，但係亦都好對唔住啦，因為我好似俾唔到任何嘢聽眾可以聽到咁。咁就但係好多謝佢哋啦。咁就今日如果 Terry 都係得11分嘅話，咁我諗我一分都冇，但係我會繼續努力嘅。Thank you。 咁我係第11組嘅阿橙，咁我就覺得今日嘅表現就麻麻地啦，即係一開始會太急於去令到個氣氛好開心啊，或者係好精神咁樣，就可能做多咗啦。咁仲埋就係衝口而出啦，我都要反省下自己呢一個問題。咁整體表現嚟講，如果十分滿分就可能2分啦，即係起碼都有講到嘢，同埋都做到一個類似廣播劇咁樣嘅嘢咯。 Hello， 是11組的 Yana。 我覺得最難的是剛才10分鐘之內要去構思整個節目，因為真的太短時間了。我們收到個題目的時候就會覺得究竟講什麼 topic 好呢，那個 topic 都已經未在手，那就很快 Terry 就有一個 idea 啦。但是我們都有談到究竟講不講，因為好像有點尷尬，這條題目是不是真的適合，但最後因為時間實在太緊迫，我決定照殺。咁但係淨係出出又唔夠喎，咁不如諗一個 segment 啦，封煙好唔好啊？咁啊傾咗好耐之後就諗住廣播劇啦。咁係應該都係新嘗試嚟嘅，所有嘅都係新嘗試。我會俾自己60分啦，50分咧係俾我哋成組人嘅。我好欣賞大家都好願意擺呢一個時間同埋心力去傾，咁所以我哋默契好好，都可以好快就已經可以搭到散，又可以傾到偈。咁10分俾我自己啦，因為中間有啲路途當中我有少少 out flow 咗，我唔係好知道點樣搭翻入去大家嘅故事入面。這個位我係嗰陣諗咗好耐，究竟講啲咩？我又有少少驚係咁撞麥，因為大家都講緊嘢，咁所以我就剩咗一拍嘅時間嘅，咁但係係一個好好嘅試驗，再反思下自己點樣做好啲啦，下次。 多謝四位組員，我想講一樣嘢，可能每一次唔單止佢哋四位，每一位上嚟嘅，你總係聽翻，你會覺得點解會咁講？點解我諗唔到？點解我頭先會咁樣 ？OK， 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你做100次、1000次，總會有你唔完善嘅地方。OK， 因為人咧每一次都係希望追求完美，但係你要記住。只要你每次好少少，每次好少少，你終於做到一個好嘅 DJ。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今日四位組員好嗎 ？OK， 多謝曬。 DJ 快樂，我送給你。DJ 唱下，讓每日回味。DJ 掛住你 every day， 有音樂快樂傳給你。DJ 快樂。我送给你 DJ 唱琴，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